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啦，都有喺星期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嘅早上，咁啊三月三十号星期三嘅，咁啊二零二二年啦吓，咁啊出边二十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一个早上，咁啊继续咧喺香港电台频道入边都有白猿浩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喺朝早嘅时候咧就起身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发现咧，阳光咧就早咗出嚟啊！咁啊，可能都咁啱嘅，都三月三十号啦，四月份都隔两日系啦，系咪？咁啊，太阳伯伯咧喺呢啲嘅纬度嘅时候咧，都会早啲起身噶啦啊！咁啊，早啲咧就俾阳光我哋，咁所以天气咧咁啊，应该咧就会开始似翻咧，就系、越嚟越似啲初夏啲咁样嘅。不过咧呢几日都仲会即系冻一冻啊吓，寒一寒咁样，咁啊，大家就留意住朝头早嗰个气温嘅变化，而家就系二十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大致多云，而家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都系应该算系一个唔错嘅早上嚟嘅，咁希望大家都把握住呢啲时间，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工作啊！ 晨光每日一格。 生活咧，绝对系啊，充满住好多唔同嘅挑战。不过同一时间，生活都充满咗好多嘅乐趣。只要你有想做嘅事情咧，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尽量去到做嘅。人一世，物一世，阿成日都话到，有好多嘅事情咧，只要咧系唔会影响到人嘅，系唔犯法嘅，其实我哋都应该尽量去尝试。可以试下，唔同嘅工作，唔同嘅活动，唔同嘅感觉，令到自己人生嘅阅历咧多啲，咁啊丰富翻自己嘅人生。如果唔系咧，人咧只系不断每一日做相同嘅事情，咁啊好容易咧就黑板，慢慢咧就容易滑牙。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应该多啲咧，就系去到尝试一啲新嘅事物。嗱，唔需要话喂，咁我系咪下下都要好快脆转工？唔系咁样嘅。工作又有唔同嘅岗位啦，又例如你喺食物上面可以试多啲唔同嘅款式，有啲可能会因为你随住你年纪慢慢大咗啦，你嘅味觉咧会有所改变噶噃。耐唔耐咧，试下一啲自己少食嘅食物，又会发现到一啲新奇嘅感觉噶噃。千祈唔好怕尝试，因为所有成功嘅人士佢哋都会话到。只要肯尝试，肯接受挑战，你的人生呢就可以很丰盛，亦都是很多色彩，并不会沉没，而且在当中亦都可以找到很多的成功感觉。 曾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起心也不怕。从来事情明白青春都 等一个弱势，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梦世之下，共你漫游在天。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共你历年寻新诗，吃尽风沙，厮守到老亦毫不惊讶，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想动摇我，我怕什么？听清楚，同生与死好吗？ 早晨嘅时间，揾嚟周柏豪一首歌曲，叫做《我的宣言》，6:17噶啦噃。早晨啊，各位听众，欢迎你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早晨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ibi 林慧啊。好多人都同我一样，朝头早呢鍾意饮一杯咖啡嚟提神嘅。最近有营养师就话，饮咖啡其实呢都有好多益处㗎喎。有研究发现，经常饮咖啡嘅人比较起少啲饮咖啡嘅人嚟讲，佢哋肠道当中嘅益生菌係较为丰富，潜在有害嘅细菌比例亦都相对较低㗎。今朝就同大家分享下，到底饮咖啡有啲乜嘢原则可以令到你饮得又健康又提神啊？第一样嘢，记住咧就系食饭嘅时候同埋饭后1小时，尽量都要避免饮咖啡。所以如果你习惯咗早餐一路食嘢一路饮嘅话咧，可能咧就会对于矿物质嘅吸收有所影响啦。第二要记住嘅咧就系，傍晚之后咖啡的量就要尽量减少了，因为咖啡会增加了压力荷尔蒙的分泌。傍晚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压力荷尔蒙也都是应该要下降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来到补充咖啡，那就可能令到你睡不到觉，甚至乎整个人肌肉绷紧，没办法放松的了。第三样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本身你属于胆固醇高的人士， 喝咖啡之前呢就应该要用滤纸将咖啡过滤一次先，因为咖啡里面有不少会令到胆固醇增加的成分，小小的一张滤纸呢就可以帮你手隔了这些物质了。第四，咖啡千祈不要当滚水咁饮啊！有些人一天真的可以饮足八杯咖啡，一杯薄一杯的。其实每日如果饮用一杯美式咖啡的话呢，已经可以达到增强肠道好菌的功能的了。有营养师就比较过不同咖啡的热量和他们的益处。咖啡本色好像我们成日都会喝的 cappuccino 或者是 mocha 朱古力咖啡等等，其实都有很高的热量的。经常喝的话可能就会令到体重上升。如果你真的想试下喝不同的咖啡帮你提神的话，最有作用的就是喝一杯小小杯的美式咖啡了。当然都要好像头先营养师提供的建议那样，有几个注意重点。若果能够跟得足的话，你就可以避开喝咖啡可能对身体构成的问题，但是又可以令到肠道更健康，同埋帮你提起精神了。今朝早早餐之后一些空余的时间，不妨都试下喝一杯小小杯的美式咖啡，这样对于你的健康可能都会有帮助的。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日咧都会有完美嘅一日，咁就好啦吓。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先至知嘅歌。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我哋成日都会话人哋咧就得意忘形。啊，原来魏晋嘅时候有一个咧就系名气好大嘅一位文人，佢嘅名叫做阮籍。咁啊，阮生咧咁啊，佢博学多才，系叻嘅。性情咧亦都极其咧就豪迈，呜、哦，真系性情中人啊！咁啊，读书嘅时候咧，一读咧就好容易入脑，而且咧就高度专注。一读嘅时候咧就好专心，可以咧话系几个月都唔出门口嘅。呢啲咧就真系太过着迷啦吓！当佢出去玩同朋友倾下偈嘅时候咧。又会因为咧就系、是、你知啦，以前冇乜特别嘢玩，多数都系欣赏下啲湖光山色，哇望下呢样，望下嗰样，知道佢会唔会玩下马吊咁样咧？如果会嘅话咧，可能啊都要揾几个朋友咧就轮一轮住先至得啦，因为佢咧一打嘅时候可能又打好耐。即系话我哋认识到呢一位嘅仁兄啊，佢自己每逢做所有嘅事情咧，一做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做到咧就系好夸张。读书系咁，工作系咁。玩系咁，可能食嘢都系咁噶，一嗌你就嗌到成台都系餸，食啊食啊，可能咧食足几个钟。法国餐嘅食嘢节奏，但系点嘅中菜，咁大家可想而知，哇，成台餸，佢系慢慢食，食完一餐之后都够钟食第二餐。好啦，呢啲系题外话啦。佢有阵时真系沉溺于咧就系过分嘅读书，以及咧就又太中意同朋友一齐去到玩啦，经常几个月都唔翻屋企啊！有阵时咧就真系太过得意忘形啦。呢句说话嚟形容啊，有阵时原来有一次咧就真系有人问佢啦：，哇，阿阮啊阮，你望一望啊，即系自己块镜嘅时候，其实你知唔知镜入边嗰个系边个噶？由于咧佢连埋读书同埋玩啊都太过在意啦，所以咧甚少照镜。见到咧就系呢啲叫做水嘅时候咧，都好少攞盆水照下自己。慢慢慢慢咧，唉，佢都开始忘记咗自己嘅样啦，得意忘形啊，连自己嘅样都唔记得嘅出处，原来系咁嘅。你又会唔会咧？样样嘢都系适可而止系最好嘅。 心机穿得很碎，细节记底定次序，把鲜花收于车里，钻街放雨，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允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讲实话。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Yeah,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 时 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吓。一首系歌曲 Yes I Do， 巴顿叶宏星嘅作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咁我哋听一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今日朝头早都有晨光第一线嘅霸权佬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欧洲多国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比利时驱逐21名喺住布鲁塞尔大使馆或者安特卫普领事馆工作嘅俄国外交人员出境。指他們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或者對安全構成威脅。外相威爾姆斯說21人要在兩個星期內離境，強調並非是制裁，只是與國家安全有關。與俄羅斯的外交渠道仍然開放，俄羅斯大使館亦都可以繼續運作。荷蘭外交部說根據安全部門的信息，驅逐17名被認為是情報人員的外交官。愛爾蘭要求俄羅斯大使館4名高級官員離境。捷克亦都驅逐駐布拉格大使館1名俄國外交人員。俄羅斯外交部說將會對這4個國家的行動作出回應。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說中国已经向美方人员发放签证，前往中国协助调查东航客机空难。委员会说，除了他们的调查人员之外，联邦航空管理局、波音和737-800引擎制造商的技术顾问亦都获发签证。团队希望在今个星期出发，未知是不是要遵从中方防疫规定接受隔离。由於涉事飛機是在美國設計和製造，根據國際協議，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有權參與調查。另外，國務委員王勇在廣西梧州指導空難應急處置工作，指後續的任務依然艱巨繁重，各方面要進一步緊密配合，強化措施，做好下一步事故調查、善后处置和疫情防控等工作。2019年警方和康文署人员在深水埗扫荡和清走无家者的物品，其后被多名无家者入品小额钱债审裁处杀伤。审裁官判处无家者胜诉，康文署要向每名入品人赔偿100元。有入品人和协助他们的社区组织协会都对裁决感到高兴，指100元虽然不足以作补偿，但总算还无家者一个公道。康文署回应会同律政司研究判词，现阶段无补充。葡萄牙同波兰取得世界杯卡塔尔决赛周的资格。葡萄牙在欧洲区外围赛附加赛以2-0击败北马其顿，效力英超曼联的班奴费南迪斯在上下半场各入1球。波兰和若尔同样比数击败瑞典晋级，两个入球都在下半场出现。利云道夫斯基换边之后没几耐射入12码，另一球由斯连斯基取得。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喂，卡文，嚟紧好似打风，我哋做货柜场嘅有啲乜嘢预防措施要做啊？ 话你知啊，莫莉，我哋要特别注意风力同环境造成漏斗型嘅风力效应，因为会令到货柜跌落，所以我哋要将啲货柜好好咁扎稳啊！ 我仲知道啊，当地面湿滑嘅时候，操作流动机械设备咧，更加要特别留意啊！ 哇，两位，不如大家一边开工一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咯。 货柜堆放够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朝早6:37的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亲啲老咗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有白元浩啦。咁啊，呢个天气咧，咁啊都21度的气温啦。不过寻晚咧，我就发觉咧，啊唔知点样瞓觉嘅时候，寒寒地嘅，冻冻地，咁即系咩咧？哇，冚住张被啊！零舍好瞓啊！咁最中意咧，白元浩打俾你啊！自己翻咗工嘅时候咧，唔俾啲拍档啊瞓得好啲。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讲咁鬼死长个前言，先至叫你出嚟，原来就系讲话唔想你瞓得好。 咪就系俾我瞓多两秒系嘛？ 系啦，心地差，你睇下我啊。 唔会啦，醒咗啦，等你打嚟先至咩咩，先至瞓醒就弊啦。 系啦，喂，咁啊好，咁即系一早都瞓醒咗，咁但系寻日夜晚你又肯定瞓得好啦，因为又系啊，又冇嗰啲咧咩行雷闪电啊，因为前几晚有噶嘛。 系咯，同埋话寻日咧，我仲记得阿钟哥佢哋话预测嗰个天气报告话寻日会有大骤雨啊，有狂风啊咁样，跟住等到我好紧张，跟住成日就匿咗喺屋企啦，除咗买餸嘅时候，仲早咗落去买餸。诶，冇事，不如落去买咗餸先啦，咁样，跟住然之后翻屋企嘅时候，啊，等咗成日都冇。 系啊，你知唔知我原本咧，寻日都系谂住晏昼啊，一早咧就可能5:00嘅时候咧，咁啊，如果喺屋企嘅时候就可以早啲咧放我嗰只狗仔啊肥卡落去啊嘛，咁啊等佢早啲行啦。如果唔系半夜三更嘅时候，或者即系夜晚9:00-10:00咧，一落大雨，唉，咁啊又搞到湿晒，最后又系搞到自己噶嘛。咁所以咧就谂住，喂，早啲放佢落去啦咁样。 但系嗰阵时咧五点几嘅时候，我望一望个天，真系好难落雨咁、啊、样，咁啊再攞天文台个 app 出嚟睇咧，啊原来嗰个狂风骤雨嗰句咧已经 delete 咗啦。 哦， 系啊， 唔怪之得啦。 所以就冇咗嗰句啦。咁啊夜晚咧，我都系差唔多九点几先至再放只狗落去，咁啊系啊，都干干地添啊。 哦，喂，我想话咁头先听你咁讲，即系话如果落大雨或者落雨咧，你都会照带狗仔出去去洗手间噶咯，系嘛？ 我会噶，因为佢唔可以 喺系啊去厕所。 其实有一次咧，佢其实佢曳嘅，咁佢咧就喺屋企就周围去洗手间啦。咁但系佢去嗰个位咧，入咗入去个洗手间个浴缸嗰度，哇！ 咁叻仔， 我即刻赞佢。即刻又俾嘢佢食啊，又讚佢啊！但係只此一次咯，即係你知阿 Vincent 只狗咧，佢原來佢可以喺屋企養嘅，咁佢只狗咧係自己識得入個浴缸嗰度去廁所嘅。 咁衰嚟啊！ 係啊，你唔知啊，竟然 企缸係嘛？ 係啊，佢企缸啊，咁啊只狗咪入去咁自己去咯，去完之後出翻出嚟，跟住就吠兩聲，跟住佢。唔係佢寵物，係佢個主人咧就走翻入去，成日調轉咗，走翻入個廁所嗰度啡下，搞掂㗎啦。 哦，咁其實又唔出奇嘅，咁好多小狗如果唔係出開去散步去廁所咧，喺屋企都會識定點去洗手間嘅。不過我諗即係小狗就會好啲咯，因為大狗仔就需要即係就算唔出去洗手間都需要多啲即係活動空間咁樣嘛。 係啊，我以前屋企有隻沙皮噶嘛，你嚟嗰陣時隻沙皮仲喺唔喺度啊？ 唔喺度咯。 哦，咁咪已經走咗啦嗰陣時。咁其實佢嗰陣時都係自己識得咧入去，我哋整咗個大啲嘅籠，咁啊俾佢入去自己去廁所咁樣嘅。所以其實都唔使話成日咧放佢出街咁樣嘅。即係呢啲咪，如果你問我嘅話啦，其實貨主人嚟講咧係方便嘅，即係帶出街又帶出街嘅開心。但係有陣時碰啱狂風雷暴啊落雨咧，如果佢有呢個功能，你真係執翻身材喎。 係啊係啊，所以我都覺得啊，啲主人都好好，因為有時我有啲朋友咧，佢哋自己嗰啲寵物，譬如即係好似你咁樣慣咗一定要出去嘅，佢真係風雨不改，有時候咧仲好早喎。即系晨早五六点，因为可能佢自己都要翻工啦，咁样咁佢晨早咧五六点就带佢哋落去行一阵啊，舒服一下，吹下风啊，咁样跟住先至翻屋企再整其他嘢咁。 系啊，三点几原来都有人放狗噶， 呢种只狗仔想唔想噶？其实 我唔知道啊，我有阵时会早啲翻嚟噶嘛，咁啊翻嚟录嘢啊，做下嘢咁样咧，我有时三点几出门口嘅时候，见喂。有人放狗喎、啊，咁俾心机嘅， 有呢个亲子时间啦，可能系 系啦，啊，即系我都有直头想落车访问佢。其实你从事边个行业噶？你系翻工作嘅即系时间问题令到你呢个时候放狗啊？定还是你只狗真系好需要而家呢个时候放狗咧？三点几，三点几系应该系瞓得最好嗰阵时嚟嘅。 系咁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佢哋即系个翻工时间，或者佢只狗仔真系中意呢个时间先出去咧。 系嘅，系嘅，咁啊，大家就睇下自己屋企嘅宠物啦，唔一定狗仔嘅。 希望今日天气都好啦，系咪？ 系啊，今日天气都其实唔错啊。嗱，佢都系话大致多云啫，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然后最高气温就25度，跟住已经去咗展望啦。是不是 哦，系啊，唔错，今日见到天色都 系啊，所以今日咧都系同你嘅宠物咧玩游戏嘅好日子啊，因为又唔使惊落雨嘛，系咪？ 系啊， 好啦，我哋转头再倾过啦， 转头倾，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晨光百科。 啊，既然头先都讲咗少少咧，就系、是、有关于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 部分時間有陽光，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即係有好多嘅時候嗰、那個雲啊，嗰啲雲咧都會係喺度阻住咗嗰個陽光嘅，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冇辦法可以咧就直接啊見到呢一個嘅太陽。咁呢幾日咧，其實都有同大家講過一啲關於譬如雲啊、層積雲啊呢啲咁樣嘅。其實雲對我哋嚟講咧都重要嘅，因為佢入邊咧係儲存咗好多好多嘅水分嘅。咁而呢啲嘅水分呢，对于我哋都係即係当然啦，大家都明白啦，对于我哋嘅生活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呢，云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唔係话每一日呢都係天气好先至叫做 OK 嘅。咁但係有時唔知道大家呢鍾唔鍾意云啦。我自己呢个人嚟讲呢就几鍾意嘅，因为云呢就有好多唔同千变万化嘅感觉。咁望起上嚟嘅时候呢，由细细个开始，咁老师都已经同我哋讲啦，啊可以喺云嗰度睇到啲乜嘢啊，咁可以增加我哋自己嘅想象力。咁不过呢，有啲人呢就鍾意成日都系同阳光玩住游戏嘅话呢，咁未必呢就个个鍾意云嘅。咁但云呢有一样嘢都特别㗎喎。原来佢哋有阵时会喺个山顶上面呢就形成咗一个又一个呢奇特嘅景象嘅。所谓奇特嘅景象，即係可能变咗蘑菇云啊，或者我哋叫 UFO 云都有㗎噃。其实云呢会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呢就停留，或者呢就係流动㗎。云啊不会呢就停喺一个山上面嘅。咁从呢个山谷啊吹过嚟嘅风，咁经过山顶嘅时候啊，原来呢係一啲叫做地理有关㗎噃。风入面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就会凝结成云。为什么会有冷空气啊？在这个山上面，由于气温会比地面低，所以就会遇到冷空气。于是乎就比较容易就结成云。当我们下降的时候，因为温度升高，全部都会蒸发不见了。但是在山顶上面的云就还是一直形成的。所以人就会觉得，哇，山上面的云好像一块又一块的东西，很有趣吧。所以云呢都有几多得意的事情呢会发生在我们的大气里面的。不过除了云之外呢，跟云都相当之有关系的呢，就是例如是雨啊、冰雹啊、雪啊，甚至乎露水。几方面呢都有几不一样嘅。咁我哋先讲下呢，就係呢一个嘅冰雹啦。雨水大家都知啦。冰雹呢就喺積雨雲入面形成嘅。咁呢一种嘅雲喺天空入面嘅位置好高嘅，之前都讲过啦。雲入面嘅小冰呀，嗰啲好似冰 crystal 嗰啲，一細粒一細粒嗰啲，慢慢呢就会升到上呢个雲頂。一路上吸收呢就好多唔同嘅小水滴，变成越嚟越大啦。最后呢就会降落到去地面。因为佢哋喺下降嘅速度好快呀，嚟唔切融化，咁所以咧跌喺地上面嘅时间咧就会变咗一粒粒嘅冰啦，有啲打起上嚟拳头咁大噶，所以都要小心。好啦，同雪雨啊，冰雹差唔多嘅，呢几个都喺天上面跌落嚟嘅。雪咧就系冇融化嘅雨水，因为降落嘅速度啊亦都快，咁或者因为咧就气温非常低，所以咧嚟唔切融化。呢个亦都系因为啊，点解有时候春天咧会落雪嘅原因啦。雪花亦都有各式各样嘅形状，好靓嘅，基本上咧就系六角形。咁而每一个雪花，原来佢哋入边嘅形状亦都系不一样噶噃。雪落到地面咧就会变成积雪，咁啊有啲积雪咧就好似面粉一样咧，哇，系好爽啊！点一点咧会凹入去啊，好得意嘅，好似啲粉状咁样嘅，咁啊有啲雪咧就会实啲咁样嘅。好啦，咁啊落讲埋呢个露水咯。露水通常就在晴朗冇云的夜晚就会形成的。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气温也会降低，地面的花草、岩石等等物体的散热就会比空气更加快，所以温度就比空气低。空气入面的水蒸气，当它掂到这个花草的时候，岩石啊和一些冰冻的地面啊，它就会形成一些小水珠。这些珠珠呢碰到一些物体的表面的时候，大家就会见到这些叫做露水了。夏天的时候呢，装住啲冰水的玻璃杯外面也有一层的小水珠。其实这个原理和露水呢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睇下唔同嘅天气，都有好多得意嘅情景可以俾大家欣赏一下啦吓。 你如理想型。 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气氛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加爱错人，需安抚纠缠。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修养烦得很。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去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聚。让我进步路声带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哪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或临时担当不起伴。致电来洒泪，我担心过被拒。 英姿如细猫，莫求花水。早晨啊，各位听众啊，朝早六点五十二分嘅时候啊，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25度左右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已经嚟到6:52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揾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 早晨啊，又一个星期。 今日朝头早有种特别嘅感觉喎。 做咩？你个鼻好似有啲嘢喎。 我硬系觉得你有种特别嘅气味。 系，我同事成日都系咁讲。 系咩？ 系 啊。你种气味系啊，系圆圆嘅气味。 系气味系可以扣连一个人噶嘛？ 系啊，系啊，我正正就系气味咧。亦都可以留住一個人嘅記憶。Oh my god！ 無論好定唔好啦嚇。 朝頭早嘅時候， 我中意嘅，我由細到大都好好對氣味好敏感嘅。你可以話係好啦，又或者你可以話係即係如果你聞到一啲比較難聞啲嘅氣味咁啊，如果你敏感又會慘啲啦。 嚇係啊， 係尤其是而家搭車嗰啲時間。 係啊， 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好細個已經 壓味，你講同埋糊味嘛係嘛？ 嗰啲係有喎、 啊，同埋嗰啲衫咧， 洗完之后你最近又湿湿地啦。 是啊。 唔干又着返。嗰种我唔知点样形容嗰种味道。 嗱你一讲就勾起我的记忆啦。即其实呢气味真係可以勾起记忆嘅。 梗係啦。 因为咁啱啦睇到一个研究啦亦都系关于讲緊香气系可以减压。其实之前呢你讲得啱你又有记性嘅。其实我哋都有讲过亦都唔同嘅專家都研究過啦，其實香氣真係同減壓都係有一啲幫助嘅。 梗係啦， 係啦，同埋即係如果從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都係講緊香氣可以召喚記憶噶嘛。 嗯，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你聞到某一種味咧，你就可能諗起我。 好似召喚卡咁樣。 係啊，因為喺你嗰啲記憶櫃桶嗰裏邊揾翻嗰個人出嚟，即係原來氣味可以令你諗起一個人啦。而即係呢啲研究咧，亦都加深令我哋相信，即係某啲氣味咧可以達至減壓嘅效果嘅。 咁但係譬如氣味可以達至減壓啦。咁但係譬如你頭先所講啊，香水可能我中意一隻香水，佢停產，咁我揾唔到嗰隻味啦。 係啊， 咁我咪有壓力咯。 咁要就對自己又要再有新啲認識啦，再有啲 揾啲新嘅氣味啊！ 係啦，咁我諗你嘅喜好咧係隨住年紀啦、成長啦、環境嘅變遷啦而轉變嘅， 同埋財富嘅增值啦都會有改變嘅。原來 啊，你又啱喎，因為你知道有啲靚嘅、香嘅都同價錢有關嘅啦。係 啦， 即係啲專家講緊八種，其中有兩種我哋之前都講過嘅。 嗯， 第一其中一種就係你頭先講薰衣草啦。另外有一個我哋都講過嘅就係Rosemary 迷日香，我哋之前都講過，咁今日唔再講啦。咁另外八種係乜嘢呢？其中第一種我一睇到嘅時候咧，當然我嗰啲氣味即刻湧出嚟啦喺個腦度，同埋佢係好 fresh 嘅 臭豆腐。我唔知点解突然间 好灾难喎呢个，佢系金骨啊，或者系一啲橙味啊，柠、 哦、 檬类、 柚子类， 系柚子类。 喂，呢只都几 sharp 喎，真系清新。 因为近年咧，我都因为系咯，我自己都对香水 有啲防蚊添啊，呢只知唔知啊？ 有啲研究嘅，咁原来即系佢，因为我一睇嘅时候咧，除咗我即刻脑里面见到即系谂起柚子嗰啲样啦，同埋嗰个味道咧、 嗯， 你其实个人即刻精神咗噶， 嗯， 即系我呢个系我自己嘅。 同埋呢啲味咧，我覺得好似可以劈埋嗰啲啲衫濕濕地嗰種噏味， 真係嘅咩？ 因為佢好都係刺激性嘅味道嘛，咁佢就容易咧去蓋過咗嗰種嘅壓味咯，我覺得。 哦，咁就嗱， 你又冇事我，你都唔知點答我，係俾你繼續講啦。 係啊，我吐唔到噶。咁咧就嗱，頭先講啦，檸檬類啊，或者啲柚子類咧，你第一個我諗都冇乜人會反對，就係一個好新鮮、好 fresh 嘅感覺、 嗯嗯。 所以你聞到呢陣味咧，其實你嗰個人咧嗰個情緒咧，應該都係偏向正面同埋開心嘅。 嗯， 係因為你都會醒一醒神。咁所以其中呢一種味道咧，都會令到人哋可以減壓嘅。因为你可以扣连到一啲轻松啲嘅环境啦、 嗯、 一个情感啦係、 嗯、 啦你可以扣起咗嗰一啲情绪一起咁所以你闻到呢阵味呢自然就会召唤到一啲好嘅 mood 出嚟啦。 哦因为呢通常都系柠檬嘅味道或者香橙味道都系同一啲 fresh 嘅事情有关。我哋就藉住呢一种嘅味道令到我哋可以搵返嗰种 fresh 嘅感觉个情感。 係啦个环境。 就做到减压。 係啦。咁因為好多研究咧、哦，都講緊話，其實呢一類型嘅氣味咧，係能夠令到人咧係有減壓，即係可以達至即係減低壓力嗰個嘅效果嘅。 哦， 係啊，咁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你扣連到嗰啲經驗咯。係 咯， 係啊，因為你好爭嘅時候咧，有陣時你係揾唔翻啫，即係你未有一個出路俾自己。咁、 啊、 你聞到嗰陣味咧，可能突然間佢好似提醒翻你咁樣。 即係你淨係譬如檸檬咁， 嗯， 你諗翻起譬如你飲檸茶， 係 凍檸茶、凍檸水咁樣，你都系，因为可能系一个 relax 嘅情况底下，咁你就可以带翻嗰种舒服， 尤其是你夏天嗰啲水果茶， 哦系， 系啊，嗰个新鲜嗰个感觉仲出啲添、嗯，因为层次厚啲啊， 嗯， 咁呢个系其中一种啦， 嗯， 第二咧好搞笑嘅，我一睇咧我都觉得，因为嗰阵味又出嚟啊、 嗯， 太阳油， 哦系、哦， 又系同头先嗰个道理， 海滩嗰 系啊，因为你 一样， 应该啦。 啊 原則上你應該太陽油咧都係去 outdoor 先至會用噶 正常正常好人好姐室內唔會搽嘅， 女士都會嘅。 唔係嗰啲防曬，嗰啲 防 曬 係太陽油， 唔係太陽油。 尤其是可能椰子味啊咁樣咧，你就會扣連到海灘啦、 啊、 陽光啦、 啊、美暖啦、 啊，係啦，即係凍飲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種好嘅味道，令到人哋都可以達至減壓嘅。咁、 哦、 第三個咧就係青草味。 即系草啊。 啊，系啊系啊， 我认同嘅，因为咧行山， 即系特别系落完雨嗰种草青味。 系啊系啊，草青味我好中意，不可能有啲人系唔中意嘅。系、 哦、 啦，咁另外咧就茉莉花，可能花我自己麻麻地呢个，不过就都可以介绍啦、嗯。另外咧就薄荷，咁、 啊、 薄荷即系你饮咧已经系提神啦。 系， 原来薄荷咧系可以增强记忆力，同埋有一个即系又系提神嘅感觉嘅。 吓、啊。 最尾啦，最尾啦，就系、是、呢、這个我觉得好搞笑嘅，就系、是、爽身粉。 哎呀，喂，我中意爽身粉。 跟住咧，你令我咧谂起，我唔系乖姐姐啊，我其实中意闻 B B 嘅，闻 B B 嗰啲味咧，好治愈，好开心噶、 哦。 但系咧，我唔系乖姐姐， 嗯、 但系因为原来我谂翻，可能系我中意闻佢嗰阵爽身粉味啊，因为 B B 一定会搽嗰啲护肤品啊，嗰啲 B B 系列嘅 product 有 某种味噶嘛。我有阵时都会。參加行山比賽噶嘛，我會都有幾多爽身粉，因為我好怕自己有陣味，所以我用呢一種咧咁舒服、咁 fresh 嘅味咧，去到令到自己成個過程咧可以精神啲咯，係咪？咁啊咁多種嘅味啦，睇下你今日 揀一種 邊一隻，準備翻工啦。好，唔該 ，Cycle， 拜拜。 拜拜。 盡相互理解，持續拓展合作共識，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挑戰。雙方要籌備好下階段高層交往，為合作提供戰略指引，向世界釋放積極信號。博雷利說，歐中是世界重要戰略力量，亦都是全球經濟復甦增長的支柱。歐中關係面臨一些具體問題，但是歐方仍然致力於改善提升雙邊關係。重申，歐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歐盟和所有成員國都不會亦都不應該偏離這個立場，歐中應該加強相互理解，展現友好和合作精神，推動下階段高層交往取得積極成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此外一個低壓區正是為南海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你知 你又喝咖啡，今天第几杯啊？喝那么多，你不怕有骨质疏松症啊？ 放心，你杯是第一杯啫。我都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例如过量饮用含咖啡因的饮品，好像咖啡、浓茶，有吸烟习惯、酗酒、缺乏负重运动、过量摄取盐分、长期摄取不够钙质同埋缺乏维生素 D， 都会令到骨质唔健康。 骨质疏松症好容易俾人忽略或者轻视，因为通常冇乜病征，好多人都要出现骨折、感觉痛楚，先知自己患上骨质疏松症，所以懂得预防系非常重要。 梗系，例如透过改善饮食习惯同埋做运动，去减慢骨质流失嘅速度，可以拣食多啲含有丰富钙质嘅食物，譬如奶类食品。连骨或者学食用的海产、豆品类、深绿色的蔬菜等等。 而在运动方面，适量的负重运动及进行户外活动，透过晒太阳去协助制造维生素 D， 都有助吸收钙质。想知多啲，可以到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及免费登记成为会员。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扑热息痛是一个比较简单、副作用是比较少一个退烧的途径。我们主张都是吃口服就好一点，即是它吸收会是优胜过失肛。因为发烧我们会建议家长用了这个扑热息痛先的，记住就要用适当小朋友体重的分量，切记就是不要同时又口服又肛塞。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阿刘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不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7:10，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吓，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权浩喺度啦，咁啊见到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啊又话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交通方面咧，咁啊要靠你睇睇啦。 OK， 交通方面都几好噶，而家咁多条隧道路面暂时都系正常啦，咁喺路面方面都系提一提大家有个工程嘅，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啦，咁由于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仍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就要小心了。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了。 咁都是交通正常的早上啦。 对，都是道路工程，看看大家。 对，现在都是的了，大家仍然是在家工作，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尽量都是利用这个时候啦，可以就是陪多些家人又好，即係自己叫做回一回氣又好，咁啊居家抗疫我哋都要做得好啊。如果唔係， 冇錯。 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啊你見到呢個疫情啊繼續又有一陣又話驚佢反彈啊，又繼續持久落去嘅話咧，唔得啦！我諗大家都已經覺得啲生活開始乏味啊。 係冇錯。 兩年嘅時間咁樣。即系 两年几，好似 两年几，我哋咁大个仔咁大个女，有几可即系两年会咁样嘅生活啊？ 不过呢一个系100年难遇嘅一个疫情嚟嘅，100年得一次，希望100年后，希望100年后都冇啦。虽然我哋唔会知，咁但系冇人知道呢个世界会变成点啦。头先你讲到疫情会唔会反弹咧，真系冇人知。咁但系政府就预计啦，4月21日咧就大致恢复正常嘅。 系 咁，所以咧运输署琴日咧都宣布咗啦，随住呢个专营巴士公司咧之前啦，因为好多车长咧缺勤啦，咪就系哇咪暂停咗好多条巴士线嘅。 系啊， 有140条嘅巴士路线咧就系暂停咗啦，咁但系而家运输署咧就要求翻啦，啲专营嘅巴士咧恢复翻早前批准去暂停嗰140条路线。 哦， 咁由4月1日开始啊，由4月1日开始咧就要佢恢复翻79条嘅路线，但系有61条咧就仍然系暂停到4月10日嘅。 系 啦，嗱，记住啊，有之前系暂停咗140条嘅，咁而家咧就会有79条路线咧就会恢复翻正常服务，有61条咧就系继续暂停到4月10日嘅，咁即系等大约4月 四月十一号啦，就开始陆陆续续咧就全部回复翻正常啦。咁希望系咁啦，因为之前咧好多间专营巴士咧，大量嘅员工啊，因为又要隔离啦，又要检疫啦，咁所以咪好多车长翻唔到工嘅。 系啊， 咁所以咧都好嘅，政府做嘢都今次都几好啊。运输署即刻要求巴士公司，咦四月一号陆陆续续政府部门咧开始恢复服务咯。 冇错， 咁希望咧就系唔可以暂停咁多巴士线嘅，始终都方便大家。 咁又话即系。啲同學仔亦都要翻學啦，咁如果你再停嘅話咧，咁啊，即係大家坐咩咧？係咪？ 係， 唔係個個住喺學校隔離噶嘛？ 係啦，咁今次獲准咧，呢啲班次調整咗嘅日間路線啦，咁繁忙時段咧都係大約係最多唔會等超過十分鐘一班嘅，咁最長咧都唔會超過三十分鐘咯。咁但係咧，記住啦，你自己要 check 下你自己搭嗰條路線咧恢復翻未？咁因為咧，佢就七十九條路線咧就係仍然係暫停。六十一條咧係繼續暫停，咁啊七十九條咧就恢復嘅，咁啊大家睇下你自己搭嘅巴士咧，咦有冇你自己搭嗰架咯？咁就好開心可以搭翻個巴士，正正常常咁樣翻工啊！ 係啦，咁啊都希望港鐵嘅服務亦都可以即係密啲啦，到其時 應該會嘅， 相應地密翻啲啦。 係啊，香港人其實基本上啊效率係高噶嘛。 係呢、這個我都相信啊，即係正如我哋抗疫嘅時候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嘅巴士路線，佢哋都可能休息緊嘅，咁啊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遲啲個疫情都開始咧，就係退卻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就係循序漸進啦。 冇錯， 慢慢慢慢恢復翻。之前咧啲巴士路線都慢慢慢慢咁樣咧就減一條又減兩條咁樣 噶嘛。減下減下減咗百幾條。 係啦，咁而家咧又加下加下又開始 又加翻啦， 又要加翻啦。咁都係好事嚟嘅呢個。 係啊，即係好似等於人嘅心情咧起伏不定，又起又伏，即係等於落雨啫嘛。我成日都同人講，啲人話落雨唔開心，我唔係噶，你要諗下啦，點可能日日都晴天啫？係咪先？你冇個陰天，點知道晴天係珍貴咧？ 哦，咁你又真係講得啱啊！ 係啊，你要開心啲，唔好俾天氣影響自己心情咯。我自己就係咁樣啊。 係啦，咁啊運輸署咁啊都即係公布咗呢一個嘅資料俾大家啦。咁如果你話詳細嘅巴士調整班次嘅細節咧，就可以瀏覽翻咧就係個別嘅巴士公司嘅，即係無論你係新巴、城巴、九巴、龍運巴士，定還是新大嶼山巴士咧。佢哋喺自己個別嘅網頁上面咧，亦都會就係即係叫做上載翻啦最新嗰個嘅班次嘅，咁啊唔需要咧就係左頻右頻啦，大家咁啊睇啱嗰個時間先出門口。 係啦，咁你話上網嘅，識上網就上網啦，唔識上網嘅，你都可以打去熱線度問清楚咯，係咪？ 啱啊， 冇錯。 咁啊，每一個嘅巴士公司都有自己個別嘅服務熱線噶啦。 係啊，咁啊，大家服務態度仲好好添，我講過啦，尤其是係九巴真係要讚。 係，而家全部都好好㗎啦，經過你讚之後，有競爭先有進步啊嘛。 冇錯啦。 系咪？其他公司聽到你讚完之後，哇唔得咯，我哋又要做好咯，咁啊得益嘅係邊個咧？乘客同聽眾。 冇錯，咦？咁你小白冇乜競爭喎，但我都覺得你好有進步 啊！啊鬼衰，朝頭早把口咁鬼甜嘅。 哦，講事實啫。 好啦，咁啊傾住咁多先。 好啦， 咁啊要問一問出邊你嘅天氣咧，要麻煩鐘哥啦。早晨，鐘哥。 早晨啊，小白。 係啊，咁啊出邊嘅天氣如何咧？係咪都幾舒服啊？今日。 你而家聽唔聽到啲畫外音啊？聽下聽下聽下。 聽下先。 听到沙沙声， 听到啊，系咩声嚟噶呢个？ 知唔知系咩声嚟嘅咧？ 沙沙声， 就啱啱喺身边亦见到阿姐姐，佢好辛勤，好早已经清理紧啦，广播道地下嘅枯叶啊。 哦，扫紧地啊， 扫把扫落地下嘅声音，即系辛苦晒姐啊，辛苦晒。 系啊，哇，真系辛苦晒呢个扫把咧，佢哋嗰啲即系扫街嘅扫把咧，我觉得揸喺手上嚟咧系冇我哋屋企揸得咁舒服，又要戴住手套啦，又揸啦，咁跟住啲树叶咧，其实扫嘅时候咧，我觉得都其实即系你一路扫佢一路走嚟走去，其实都好好辛苦嘅一个工作嚟噶。 嗱，点解我会喺听到呢个声音咧？因为我而家喺广播道嗰度踱步啊，即系运动下又好，或者感受下，最紧要感受下今日嘅天气啊， 系 呢啲叫咩啊？秋高气爽， 好有雀仔声、啊， 唔系你估，顿时间好似又翻翻到秋天咁样， 秋凉啊！ 知点算？嗱，今日咧阳光几好，去到呢个钟数啊，咁啊见到个天咧就一边咧就即系好蔚蓝色的天空啊，不过另一边咧就有少少乌云嘅，咁啊详细天气要交翻你阵间讲下，睇下今日有冇落雨啦。 好啊， 咁琴日咧就冇啦， 系， 琴日有， 琴日有咗少少。 落咗一陣少少， 系啦， 咁啊唔知今日會點樣咧？ 系， 不過今日嚟講咧，就和暖啊， 和暖添啊， 天氣唔錯，有啲和暖嘅感覺。咁阿哥哥姐姐起身嘅時候咧，都係啦，唔使一定著件好厚嘅衫嘅，薄少少都 OK。不過如果你覺得凍嘅，咪笠條頸巾咯。 係啦，頸巾啊，真係非常好嘅一個工具啊。 係啊，咁暫時見到喺街上嘅行人咧，著衫都係比較偏向於輕便嘅。 啊，咁又见唔到有啲咩着住羽绒啊咁样嗰啲，哎呀，即系唔好讲过头说话。 你见到啦，即刻 话口即刻见到有个着住件大褛行过添，都系唔好讲啲过头说话住。 系，其实前排咧，即系天气好湿，有啲热闷嗰只湿嘅时候咧，就上个星期到系嘛。咁我记得我行过一啲山径嘅时候，我都见到有啲即系长者咧，佢哋系着住羽绒去行山。 哦， 系啊， 咁可能每个人体质唔同啦， 不 过都要根据个天气选择一下点样着衫嘅。 啱啊，啱啊！如果你即系去到太热个位拎住咧，你又系搞到你自己。 系啊，系啊，所以咧，但系唔紧要嘅，最紧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唔好着得太多，亦不能太少。 系系系，系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太阳伯伯又开咗工未啊？今日？ 今日开咗啦，咪就系一半一半咯。但系家系我而家望住天空啊，即系又喺我右手边嘅。我望住天空，你都冇分左右啦，系咪？总之一边咧就系有太阳，一边咧就偏向于灰。 系。 咁但系佢又未至于唔似系落雨嗰种灰，但系究竟今日会唔会落雨咧？就好似琴日一样啦。你估佢唔到咯。 估佢唔到啊，系啊。而家中国你望嗰啲咧，有即系灰灰地嗰啲咧，有机会系嗰啲空气污染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去到四中级度。 吓、啊，咁啊真系好污糟下喎！ 系都系中啫，未去到严重，但系可能有少少尘啊，嗰啲PM 啊嗰啲咧，就会影响到嗰个视野啦。 哦，原来系咁。 系啊，即系你只眼又准，天文台同埋呢一个嘅环保署又准，几好啊！ 所以咩咧？即系我哋环保系几咁重要咧？如果唔系个天气就系咁样啦。 系啊，所以咧就可以多啲见蓝天咧。咁啊，大家喺日常生活入边啊，多啲环保啦吓。好，唔该晒钟哥，你转头翻嚟再倾过。详尽嘅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日间系相当温暖。咁啊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天气咧就转凉咯，咁啊又跌多几度啦。有几阵雨，以及咧就风势颇大添，咁啊都见到个天气又转一转。咁啊下周初咧就渐转天晴干燥。咁啊头先嗰句啊见到咧就话到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天气转凉啦。咁啊如果望一望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见到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都系见到嗰个气温急降嘅标示嘅，咁啊打咗出嚟。咁啊另外星期六啊更加咧就会低见到去到咧就14至17度嘅。咁啊到时大家又可能要准备翻一啲嘅暖少少嘅衫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嚟到春天咧，除咗天气潮湿之外咧，个人硬系都觉得咧攰奶奶啦，同埋咧硬系觉得咧怪怪地，好似咧手痛脚痛啊，同埋啲风湿咧都开始发出嚟咯。 系啊，嗱，好多病人都话啦，哎呀，点解咧好似好攰咁样咧？嗱，我哋睇到咧，而家嗰个天气都落雨啦 ，keep 住落雨咁样啦，咁样出边就好潮湿喎。嗱，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潮湿咧，湿咧就叫做湿性缠绵，即系话咧，佢一个咧搅扰，好搅扰你嘅，好拖住我哋嘅一个病邪嚟噶。嗱，湿你睇到佢咧，就系同水有关啦。咁咧证明到咧，一定同个脾胃有关啦。因为如果我哋个脾胃比较好咧，我哋就能够咧将啲唔要嘅垃圾啦、湿邪啦、垃圾水、污水咧就可以排清。咁但系如果我哋个脾胃比较弱嘅时间咧，我哋就唔能够咧将呢啲垃圾啊排走咧，于是呢啲水咧喺我哋身体入边嘅时间咧，佢就好似咧即系好重好聚啦，咁特别留喺啲关节嗰度啦，下肢啦，咁所以我哋就形成咗觉得哎呀好酸痛啊，因为呢啲湿咧，我哋幻想下我哋好似咧喺水入边行咁样啊，有即系我哋喺泳池啊行嘅时候咧，有水我哋都行得比较慢。咁所以当湿重嘅时间咧，啲气血咧都会阻住啲气血去行嘅时间咧，令到咧即系啲关节好痛啊，或者酸痛啊呢一啲，亦都令到啲气血行得唔好咧， 個人咧就好攰啦，個頭昏腦脹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我哋常見咧喺濕重嗰個情況啦。 Terry 啊，我想問咧，係咪一定咧之前試過有傷患嘅人咧，先至會特別感受到呢啲筋骨關節嘅痛楚咧？定還是其實咧就唔關傷患事，反而係關生活習慣啊，或者係個人體質事咧？ 其實兩樣都有關嘅。譬如我本来整亲有啲手脚喎，或者啲关节喎，咁如果嗰度个关节嘅愈合即係未好返嘅话，佢比较脆弱嘅时间呢，咁当啲气血行过去嘅时候已经唔係好畅通啦，咁而家仲有啲湿邪，即係哇咗啲湿阻住佢阻阻滞滞嘅话呢，明显到呢个关节就会酸痛一啲啦。咁而另外呢 ,Barbie 提到呢个飲食都係好紧要㗎，即係譬如我哋香港人啦最鍾意就係生冷冻嘢呀咁样啦。咁呢啲生冷凍嘢嘅時候咧，特別咧就傷害我哋嘅脾胃，傷害我哋嘅脾胃嘅時候，令到我哋個脾胃咧唔能夠好有效咁運作啦。咁遇到一啲天氣潮濕嘅時間咧，我哋身體適應唔到咧，咁所以就會有頭先所講嘅問題。除此之外咧，腸胃問題都有噶，例如就容易肚痛、肚屙，或嚴重啲成直嘔啦，都有噶。 咁听落咧，头先你讲话肚痛啊、肚屙啊，甚至乎可能系头痛啊，呢一啲咧都有少少咧似我哋而家嘅疫情新冠病毒啦嗰啲嘅症状、啊。其实有冇话啲咩好明显嘅特征咧，系可以区分到自己系湿重而唔系咧有其他嘅一啲病症咧？ 喺中医角度嚟讲，我哋医病咧，其实就好睇咧嗰个病人嗰个嘅状态。嗱，譬如我哋脾胃弱嘅话咧，无论我哋感冒啊，或者啊真系而家嗰只新冠肺炎啊，都容易有呢、这、一个肚痛、啊，或者系真系肚屙嘅情况、啊。嗱，你觉得好好啊？当一啲咧患者咧，尤其是而家呢个天气嘅时间咧，佢新冠肺炎啦、啊，话我真系 check 咗我系 positive 啦，即系喺一个快测嗰度，或者真系去到社区检测啦。嗱，呢一个咧，我哋都系靠呢一个去证明嘅啫。咁但系咧，嗰、那个新冠个肺炎啊，或者我哋 COVID-19 所讲咧，就系咧，佢通常都会咧比较发展得咧比较急嘅，或者突然间系会有一个喉咙痛啊、头痛啊、一啲多少少一啲嘅感冒症状啦。咁先再加埋呢一个肚痛、肚屙啊咁样。咁如果一般我真係比較濕重嘅話咧，係會少啲喉嚨痛啊，或者唔係好覺啊、發燒啊、傷風感冒嘅。主要可能係有少少便意喎，一去一去，劈劈嘅。又或者咧，少少搞肚痛，去完洗手間就冇事。咁呢啲情況比較快處理嘅話咧，就通常咧同比較簡單濕重嘅有關。如果咧伴隨住一啲感冒嘅症狀啊，甚至好明顯咧，我哋快測到已經係即測試到係一個positive 嘅情況，更加係 confirm 到我哋係病咗啦，有呢個 COVID-19 啦咁啦。 好啦，嗱，咁啊，講下點樣處理啊 ，Terry， 有啲咩方法咧可以自己有效咁樣去濕咧？ 嗱，咁啊，預防大家勝於治療嘅，我哋即係中醫師一定提住各位咧，即係少啲飲凍嘢啊、生冷嘢啊咁樣嘅。咁啊，所以不過而家喂，我都中咗招咯喎，而家真係痛痛肚屙咯喎，或者呢排都真係好濕重啊，頭昏腦脹，好攰啊，提唔起精神，咁點算咧？咁我哋有幾樣嘢可以做嘅。第一樣嘢咧，我哋可以咧，我最中意咧就係大家咧就飲一個陳皮保你茶啦。嗱，呢個陳皮咧有一個消滯啦、健脾胃嘅作用啦。咁保你茶咧亦都有一個健脾胃啊，又有。有一個去濕的作用，所以夾埋咧就好啱咧。而家咧我哋呢一個季節嘅，而且大家咧去飲咧又好方便、哦。咁另外咧姜茶都可以飲啦。咁熱敷肚臟都係非常之好噶，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咧肚痛肚屙嘅時間咧，我哋可以摸一下個肚仔、哦，我發覺咧凍凍地嘅，咁所以我哋可以暖包啦，去暖一下個肚仔啦，咁亦都會咧可以減輕個情況啦。咁另外咧，咁啊，梗系要早睡早起啦，早啲瞓，咁咧即系个先至我哋有足够嘅气血咧，去上到我哋嘅脑咧，我哋先至咧头脑聪明噶。 其实咧，对于预防我哋任何嘅病毒咧，都好紧要啦。作息定时啦，同埋有良好嘅生活同埋饮食习惯，咁就固之然系 very good 啦。另外，当然啦，如果有任何唔舒服嘅症状咧，都要即刻去揾你相熟嘅注册医师帮手睇一睇，咁样先至最稳阵啊。 系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 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自由。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勾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求。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远处太遥远，最后未去到，你我这样近却成了孤独。对不起，失去这么恐怖，痛得早好过有些迟到。撑够了时间，再难得你走，爱到了还要留看守。从此走我道，成长给岁月承受。 一首歌嚟自潘宇谦嘅《我道》，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转嚟听埋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今日系3月30日，星期三。农历2月28，释宜、祭祀、嫁娶、安葬。 冇寻日咁好、啊， 唔可以咁计嘅。今日忌栽种、造屋、作灶、入宅， 同寻日唔同咗， 唔可以咁样比较噶。今日都是国际铅笔日， 我会多啲尝试用铅笔写字，享受当中乐趣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乌谈判取得进展，乌克兰提出中立地位，不加入军事联盟或者为外国建立军事基地，换取安全保证，例如由以色列、波兰、加拿大和土耳其作为担保国。乌方又提出用15年时间同俄方磋商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俄罗斯代表说，谈判具建设性，将研究乌方立场，交由总统普京审视，又说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如果两国外长准备签署协议，普京有可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谈判结束之后没几耐，俄罗斯副防长福明说，为增进互信和推动和谈，将会大幅减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俄方代表强调，减少军事行动不代表停火。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晤，谈及乌克兰问题。王毅说，中方始终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断形势和决定政策，立场清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站在和平一边，在单边制裁和对话谈判之间站在对话一边，在火上加油和降温灭火之间站在降温一边。时间将会证明中国的立场是负责任和经得起历史考验。博雷利说，欧方不寻求改变俄罗斯政治体制，不希望局势升级，反新冷战和阵营对抗，呼吁尽快停火止战，开放人道主义走廊，不使用大杀伤力武器，

www.gov.hk 地就。 二揀一唔准諗即刻答好保育自教练教嘅足球定篮球。 足球。 错。 好叻咩到我水滚落蛋开盖15分30秒出嚟嘅系温泉蛋定溏心蛋。 我点知喎、啊、不如你教我啊。 我够唔识边个好保育字啦又唔见你教我。 咦 ?OK 喎。 四月三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私奔崔杰同新生活。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哇，今日天气好似好翻少少，又暖翻啲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8%啊！ 其实应该系琴日嘅天气不似预期啊嘛。 系啊， 即系当然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 你话落雨，但系冇乜点落，都落咗一阵仔啦。 系，同埋最后话傍晚时间啊，或者夜晚黑会狂风骤雨嘛？冇、嗯，冇、啊、发生呢件事、啊 嗯。 我落去负责帮屋企人买啲洗衣粉嘅时候咧。跟住，冇事、啊，遮都唔使担，特登望出去出边睇睇咁样，原来都还好咁样天气方面。 但系都系嗰句啦，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咁、啊、又系啊， 希望今日继续系保持呢一个天气啊。日间今日嘅天气预测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5度，咁啊吹和暖嘅偏东风嘅。 嗯。 咁我睇下 Kitty 嗰边， 好啊， Kitty 嗰边系偏向边边嘅，睇系咪吹正 我系向东北嘅，早晨啊，中国早晨啊，哦， 咦，有啲吹到你喎，和暖嘅偏东风喎、 啊，喂，咁咪好咯，我好中意有风啊，一冇风到咧，觉得好翳啊，同埋你知有时有啲潮湿嘅感觉咧，有啲风啊好啲嘅， 嗯，好啊， 咁 啊, 啊， 我都唔再评论个天气啦，因为寻日咧我哋冇讲过头说话都几好，咁今日咧继续。保持呢個心情開朗，迎接個天氣啊！ 唔好講，唔好講，係 啦，唔好講佢，係小氣啊，小氣啊，係啊。咁啊好啦，今日咧見都幾好天色啦，同大家咧講一單趣聞啊，呢個世界趣聞嚟嘅。咁啊問下阿 O 同埋阿鐘哥咧，即係平時你買嘢係咪多數都係睇樣嘅咧？嗱，即係我問得再實在一啲，即係譬如就算啊我當你買麵包又好，買罐頭又好，同一款啊。即係就算同一款都好，佢個樣子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噶嘛。咁、你係咪都會慢慢諗下啊？呢、這個樣子好啲喎，或者揀下揀個樣子好啲嘅先嚟買咧？ 係啊，物件同人係一樣嘅。 係， 你都係睇樣子先嘅。 係啊， 多謝先。 係啊， 除咗買啲gadget 嘢啦，即係你話啊買部電腦或者買部新手機，咁嗰、那個叫做制式啊嗰、那個 spec 咧就會認真睇下，因為外表冇用啊！你諗下，你要部外表好靚嘅手機，但係勁慢嘅。但你如果有部咧外表冇咁靓，但系咧超级快嘅一啲手机或者运算咧极速嘅手机，咁可能就嗰啲会帮到手喎呢一样嘢。 都啱。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喺个功能上面或者个内容上面系一样嘅话咧，好多人咧都偏向话啊，梗系买啲完好无缺噶啦。 系啊。 尤其是譬如細個咧，即係屋企人會教你買罐頭嘅時候，喂凹咗啊，撞凹咗嗰啲咧，唔好買啦。 係啊， 即係開出嚟唔知點嘅咁。咁不過咧，喺一個情況底下咧，竟然有啲人咧喺日本，佢哋咧就買一啲咧，特登去買一啲啊嚇。嗰、那個外表咧有少少損傷嘅產品，但係個內容咧就冇受到影響嘅。但係不過咁，價錢係冇變嘅。到底係咩情況底下啲人會作出呢個選擇？你哋又諗唔諗到咧？ 我唔使講啊，一定係同藝術兩個字有關， 係咩？ 藝術品，我專登揼粒佢少少。嗱，呢個唯一一件 係 揼咗呢個角嘅啫，冇第二件㗎啦。所以賣貴啲添咪直頭可以 係喎， 咁、你會唔會買啊？ 梗唔會啦！ 藝術嗰個界別真係好有趣，譬如咧，我哋睇嗰啲咧爛番茄嗰啲評分咧，你唔好以為爛番茄一定係哇一定好難睇啦，其實好睇喎，爛番茄嘅評分越高咧。代表嗰套劇集或者嗰套電影咧，越受歡迎啊，網民就越中意咁樣喎。咁所以有啲嘢爛咧，又未必一定係差咁樣咯。不過我暫時諗到就一定唔會係啲水果啊、蔬菜嗰啲啦，一定係啲實際啲嘅嘢。會唔會係咁啊 ，Kitty？ 其實我講緊嗰啲咧，都係一啲超市嘅商品嚟嘅，咁、譬如可能係一啲罐頭啦，或者一啲紙包嘅東西啦，咁佢裏邊咧嗰個內容咧係冇變嘅，只不過咧係外邊嗰包裝或係啦包裝嗰度咧受到一啲嘅損傷。啊，頭先阿 O 講個爛番茄咧，我覺得都有少少啟示，唔好俾佢個名呃咗，或者咧其實你改得一個好嘅名咧，都能夠咧將佢嗰樣嘢咧扭轉啊嗰個命運。系啦，咁好啦，开股啦，到底点解咧？嗰啲日本嘅民众啊，竟然咧会去抢购呢一啲个样系有少少损伤嘅物品，而个价钱佢又冇减到噶、哦。原来咧之前咧喺日本咧3月16日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个大地震，咁、其中咧呢个宫城县同埋福岛县咧都侦测到个震度咧最大达到6级，咁、那个震感其实都几劲嘅，咁、不过比较好彩少少嘅咧就系佢冇造成海啸啦，咁嗰个灾情咧就冇再扩大嘅，咁、但系咧实质咧都做咗一啲嘅损毁嘅，譬如有啲建筑物都受到震损毁咗啦，或者都曾经传出话有停电呢啲嘅情况啦。咁、有一啲嘅店主咧，佢哋嘅货物喺个架嗰度咧，当然亦都会跌晒落嚟，叮叮当当咁样样啦。咁啊做到一啲损毁。不过呢有聪明的商人呢他就找了一个幽默的方法呢去到推销这些商品，就因为呢以他的经验呢平时这些样子整到烂晒的话呢啲人就会不买的嘛。他又醒喎、他呢就将这些呢撞粒了，咁但是里面呢没有变坏的、食物又好产品又好啦，就 group 埋咗一堆，就擺埋咗喺一个角落头嗰度，然后呢他就黐咗张纸，就话呢佢哋呢一啲嘅產品係捱過咗我哋六級嘅地震，同、我哋一齊經歷咗呢個劫後餘生嘅咁樣。 共度患難寂寞裏，緊握我手，係朋友嚟噶，佢哋係嘛？ 係啊，咁同埋咧就話佢哋咧嗰種毅力咧係好堅韌嘅，即係經過咗地震之後咧，仍然咧都喺度即係屹立不倒，只係咧外表受咗少少嘅损伤啫，咁样。咁贴咗呢一张纸喺度之后咧，哇！佢嗰度嗰堆嘅产品咧，话好快就已经卖咗80-90%啦。咁、因为咧就问翻啲顾客，喂，点解啊？嗰边有啲完好无缺一样价钱，你唔买咁样？咁佢话咧，同呢一堆产品咧，竟然产生咗一个感情嘅连结啦。系、啊，即刻觉得，喂，呢啲产品系强者嚟嘅、哦，经过地震都冇事、哦，应该系好嘢咁样。咁同埋咧，有啲人就话，喂，佢地震都继续留到喺度咧，即系可能会带嚟好运嘅、哦。咁啊，好多人咧就有唔同嘅诠释啦，唔同嘅理解啦。 可能带嚟好运呢一样嘢都牵连得到， 即系捱得过啊嘛。 系，但系头先你话强者啊，同你一齐有个情感联系，有经历都讲得过去啊！即系一齐地震之后，竟然有好运、啊。 但系会唔会咁讲下讲下，佢哋买咗翻去唔食， 跟住香 供奉， 跟住香味佢咁样，哇！真系好神怪 嘅。嗱，真系有人咁讲、啊，其中有人咧就咁讲，佢话既然啊呢啲产品啊克服咗六级地震，系顽强嘅产品。咁即係有吉祥同埋感恩嘅意義啦、我買咗返去呢就唔用㗎啦，當係一個護身符咁等喺度，即係都有喎、咁我發現其實啲顧客呢即係買嘢嘅時候真係好多時候就係俾嗰個情感去到驅使嘅、因為我之前都睇過一個文章呢，佢都有講話好多時呢嗰啲產品只要連結到同做利益，即係嗰啲叫做社會嘅利益有關啊，即係可能你話幫到人，或者係令到係啦，令到某一啲人係受惠嘅，或者你買嘅10蚊有1蚊去捐咗嘅咁樣咧，佢話嗰一個產品嘅銷量咧係會多咗好多，即係某一 group 人咧係完全中曬嘅，會投降嘅感覺到咁樣，咁所以喺呢一件事上面咧，亦都可以體驗得到咯。 咁呢個真係好特別啊！咁另外諗多一樣嘢咧，我終於都明白啦，即係點解有啲鋪頭咧寫咗個譜號出嚟之後，下面一定寫 由1966年開始咁啊，先1966咁樣啊，點解要寫呢一句咧？原來就係咁樣啊， 捱過啊， 捱過咗咁多年，我同你有感情啊， 係啊， 捱過咗幾廿年。 呢個真係題外話講啦，我嗰一排咧同屋企人咧經過佐敦呢一間麵鋪啊，寫住食麵世家咁先算啦，咁啊，即係唔係咁嘅名嘅，我作出嚟嘅。咁但係咧下邊咧就1960几年開始 開業咁樣啊， 係啊，跟住咧我屋企人咧都即刻話。喂，不如睇下啲面好似好劲咁喎，咁多年都屹立呢个区咁样。 系啊， 咁但我过去睇一睇咧，我觉得好似好一般啫，跟住就走咗咯，系啊。不过即系有阵时年纪久远咧，都系真系代表咗一啲嘢。 唔系啊，啱想讲咧，即系最后一句啊，好唏嘘咁样讲。 做咩？ 物件或者啲铺头啊，咁样你会觉得历史越悠久，你就会越有好感或者有亲切感啊。人就相反， 哦，点解 越老呢你觉得佢越应该走咁样？ 我唔会嘅，唔会嘅，唔应该系咁嘅。好啦，同 Kitty 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你 ，thank you。 好。 柳应婷的作品 MM7， 接埋小白出嚟倾下偈先。Hello， 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啊。哦，咁啊，头先 Kitty 咧就讲开啲食物有感情啊，帮自己吹吉避凶啊，即系呢啲就自己个心啊谂点谂就当系啦吓。咁、但系有啲食物咧，其实就会用鉴平鉴贱嘅方法咧去到卖嘅。香港成日都见好多，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实香港好多嘅叫做卖零食嘅铺头，佢哋嗰啲嘅价钱咧，如果你睇翻啊后边，佢本身都印咗一个价钱，有机会系韩国啦，有机会会系日本啊或者欧美唔同地方嘅。咁、那个价钱你发觉咧，同你货架上面个价钱咧系有出入嘅。出入意思啫，佢唔系话得卖贵咗，佢反而仲平咗。咁有陣時即係大家都有多個迷思就啊，譬如嗰件貨喺歐洲嚟嘅，如果嗰件貨本身你計翻香港錢，佢應該計翻港紙應該咪$10，佢竟然間可以$8咧，佢就賣到俾你，咁你計都計到係咪蝕本㗎？咁你運費你都要㗎咁樣，咁有幾多呢一類型嘅食物咧？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其實都有幾多可以喺坊間買到喎？ 我唔信呢啲嘅， 點解？ 正所謂冇人會做蝕本生意嘅。好简单，即系佢可能呢一几个嘅货，佢平咗，但系其他加翻价咯， 哦， 即系佢拉上补下啫嘛。有一啲我减咗呢几个，哇，好平，仲平过出边，跟住做一个招来，跟住你入咗去之后，横掂嚟都买埋隔篱嗰啲先，点知原来隔篱嘅系加咗，可能贵过其他嘅， 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可以即系拉上补 下，最后都一定系赚到你钱噶啦。 除非你好即系挑通眼眉。我淨係買嗰幾件，咁、你就賺啦。 哦，即係譬如我呢啲度縮數嘅，我入去咧，我淨係揾 target 嘅啫。 係啦 ，target 以外嘅我唔理嘅。 嗱，呢個另外有一個，譬如話而家咪有啲幾大超市咁樣咧、如果你真係計得好準嘅話咧，你真係可以賺嘅。不過你就辛苦啲咯，因為佢哋通常咧，譬如話你今日可能牛奶佢係會平啲。咁嗰边咧就系我可能卖冻肉佢系平啲，咁但系如果你谂住去一间就搞掂晒嘅，咁你咪其实冇赚到咯。 哦，系啊， 你就要行去呢度买牛奶，行翻去嗰度买冻肉，咁你咪可以赚咯。 系啊， 其实加价嘅过程咧都好辛苦啊。 系噶， 即系你要准备定个清单。你准备定个清单之后咧，可能你要走三间超级市场，写低晒每一间铺头佢边一间就系会平嘅。跟住你先至再入翻嗰间铺头咧。就再買，咁即係換言之，你入每一間鋪都要入兩次，即係你可能入6次。 好煩㗎，係啊，時間 係好煩㗎， 時間就係金錢啊嘛。係 啊， 睇下你個重點慳到幾多啦。我記得喺北美咧有啲叫大型超級市場啦，佢俾你喺 A 地方同埋 B 地方都可以做銷售。A 地方買完啲嘢咧覺得貴咗，可以喺 B 地方嗰度咧 退錢， 就問佢話：哇，點解 A 地方咁貴？你係咪平啲？跟住就去翻 A 地方嗰度，即係你只要有個 proof 就得噶啦。總之咧，阿鐘哥咧同埋小白咧係兩個競爭對手嚟嘅。總之咧，鐘哥平啲咧，鐘哥又回水。跟住鐘哥貴啲咧，鐘哥又回水。跟住小白咧貴啲咧，小白回水咁樣。 即係消費者就第一。 係啦係啦係啦， 但即係又係要格價咯。 係啦，都係 你都要格咗價，你都要發現原來小白嗰邊平啲。 係啊， 咁你先可以揾我攞錢咯。 係啊，所以格價先 又係要 慳到錢咯。 可能行少咗兩轉咯，因為如果係鐘哥間貴啲嘅，可以鐘哥嗰度直接回翻水俾我啊嘛，唔使我再去翻第二間超級市場嗰度再買，咁行少咗轉咯咁樣。咁但係嗰啲鋪頭嘅叫營運方式或者賺錢嘅方法咧，佢哋咧就係專係買一啲挨近過期或者就快過期嘅食物咧，去到就希望薄利多銷嘅。咁呢類嘅鋪頭咧，其實全世界都有嘅，咁香港亦都有啦。咁大家去購買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但大家發現咧，其實唔難嘅，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會有兩個嘅日期嘅，一個咧就叫做賞味期限，一個咧就在此食物之前，即係過期之前，咁你一定要進食嗰個，有兩個唔同嘅。咁點解會有兩個唔同嘅叫做日期去俾大家去到叫做選擇或者就作呢個參考呢？咁原來呢睇返啊，由於佢哋唔同嘅地方嗰個嘅法例規定呢，佢哋廠商對於佢哋出品個食品呢，要喺佢哋 mark 咗嗰個日期，譬如我寫第一個日期，寫咗日期之前呢，如果嗰個食物係有問題嘅話咧，那個廠商咧係要負責任嘅。咁所以咧，佢寫兩個日期出嚟嘅時候咧，佢哋都會知道嗰、那個譬如我罐頭咁樣，或者薯片零食，佢第一個嗰、那個日期咧，即係叫賞味期限嗰、那個啦。佢之前食嘅話咧，係可以食到佢哋自己本身製作嗰個風味出嚟，就係、是、可以調校得好啲、準啲嘅。咁佢哋有數得計嘅，佢哋就話到，如果你係過咗嗰個賞味期限，但係又未去到過期嘅話咧，你食嘅話咧，佢哋嗰個味道，是会打咗折扣嘅，即系佢唔会话食到你肚痛， 但係個味道咧係會打咗折扣嘅， 冇咁好食咁咯，即係意思。 冇錯啦，冇錯啦，冇咁好食嘅。咁我哋仲有啲叫做計算方法嘅喎，咁啊點樣去到計算嗰個食物係咪食得啊？啲風味會唔會減啊？咁樣都幾得意喎。佢哋話到咧，原來喺嗰個叫做第一個嗰個日期，即係嗰個賞味期限個時間嘅 1.1 至到 1.5 倍嘅期限之內食嘅話咧，仍然咧。是属于安全同埋个风味咧，都算系可以保存得唔错嘅。 嗰条计嗰条算式系点？1.5倍啊？ 好简单嘅啫，即系我哋用啲最简单嘅数字去到理解啦。好啦，例如嗰个食品佢初头嗰个赏味期限咧系三星期，即系我今日买咗 三个礼拜之内， 三个礼拜咧佢就已经系过咗个时间噶啦。咁我咧就将三啊，即系21啦，21咧就乘以 1.5 就等于31.5日。咁即系话到咧就系31.5日之内咧。 Oh. 我就要系食埋嗰个嘅食物，如果唔系咧，佢连埋第二个时间咧，佢都有机会好快脆就会过咗。咁啊，食都唔食得就真系会变咗做浪费啦。 第二个时间之后，即系31.5日之后咧，就食都唔食得。 系啦，食都唔食得。咁啊，有部分咧，佢哋个计算方法咧会有少少偏差嘅。咁可能佢哋会将譬如因为头先嗰1.1啊嘛，有部分咧就1.5嘅。咁啊，睇翻你哋即系嗰个厂咧，佢哋自己设计嗰个嘅食物嗰个嘅。時間係點樣啦？咁佢哋而家即係大家都知道啦，零食咧，有部分嘅地方同地區咧，佢哋就會將佢哋嗰啲叫做賞味期限啊，就快過嘅時候咧，佢哋都已經會唔賣嘅，咁會運曬過嚟香港嘅。咁呢個係佢哋，呢個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咧，仍然可以叫做指示或者賺到錢嘅方法。 點解啊？ 咁我哋嗱，佢哋會特別保障。嗱，好老實講啊。我哋政府嘅锡香港人啦，咁当地嘅政府亦都锡翻当地嘅市，即系居民，亦都好正常。咁我哋就会觉得，喂，呢啲都差唔多，连赏味期限都差唔多过咯、 哦，输出， 不如大批大批咁运走佢啦，咁样，系啦，咁就运走咗佢嘅时候咧，譬如去咗边咧，咁香港、越南、泰国咁，可能唔同地方都有嘅。咁所以我哋咧，如果喺市面上我哋购买呢一类型嘅食品嘅时候咧，就睇清楚，因为佢个赏味期限佢越平咧，即系代表佢越容易或者越快。系啦，到期 即系嗰头近啊，真系 你食完之后都嗰头近啊， 唔会嘅，仲喺个时间之内咧就唔会嗰头近咯。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咧，如果香港啊政府嗰个食物安全中心咧，佢亦都咧就有详细咧就讲翻咧，到底嗰、那个叫做此日期前最佳同埋此日期或之前食用咧嗰啲嘅标示咧，佢亦都有清楚咧。就说明到底两个嗰个嘅分别系啲乜嘢嘅，咁佢就好大篇文章嘅，亦都有部分咧有图片显示嘅，咁呢个大家就一上网咧打食物安全中心过期日子咁呢啲咁嘅字眼咧，其实就已经成版出咗出嚟噶啦，咁所以大家喺选择食物嘅时候咧，就要除咗拣自己中意嘅，要睇下后边嗰、那个，亦都要谂下你自己可唔可以喺嗰个赏味期限之前食。咁就有兩條底線俾大家嘅。如果連埋嗰條最後第二條過期嗰條線咧都過咗嘅話咧，咁啊極度不建議咧大家去到食用，係、啦。咁啊，所以咧揀食 做人要有底線啊， 食物都要有底線。 啊、食物其實佢已經好好啊，佢做咗兩條底線俾你，同埋佢講到明，你過咗第一條底線咧，佢個風味咧係會減嘅，係、啦。咁啊，可能會得翻七成。得翻六成，咁如果你都 OK 嘅，咁你咪买咯。 所以大家真系要睇清楚个日期先好决定啊。 系啊，早餐都系啊，趁热食下，唔好等啊。唔该先嘛。 个俄国外交人员，俄罗斯外交部话将会对呢四个国家嘅行动作出回应。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对5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辉瑞、BioNTech。或莫德納新冠疫苗第二針加強劑，管理局說作出決定之前已經檢視以色列一項規模較細、目前正進行的臨床測試數據。第四針應該在第三針之後至少四個月接種，第二次加強劑旨在為減少出現重症和住院的機會。當局同時批准向免疫系統受損人士接種第二次加強劑。辉瑞 BioNTech 的年龄群组是12岁或以上，莫德纳就是18岁或以上。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252，瑞士法郎8.41，澳元5.882，加元6.261，新西兰元5.435，欧元8.686，每百日元对港元6.3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5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26美元，卖出1,918.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

8:10啊，钟哥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啊！咁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几好啊吓，接近咧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啦。咁啊，亦都好多只咧，叫蓝筹啦，或者股份咧放榜，有啲都放得几好。咁啊，一阵咧就逐一再同 Kenny 去倾。不过咧，宏观嘅大市走向啊，当然要交俾咧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好啊嘛，就睇翻大市方面啦，都系即系受惠翻呢个局势方面，就似乎嗰、那个俄乌事件咧，就有机会咧，就系、是、快啲去解决啦，快啲停战啦，咁啊，所以个气氛上面嘅话咧，都系再好啲嘅。咁、就不过咧，我就觉得即系越升上去接近23,000嘅话咧，嗰、那个即系回吐压力方面咧，就会系越大噶啦。咁当然而家都仲有啲距离啦。咁但系所以变咗咧，暂时嚟讲都好似维持翻之前我哋睇法啦。就弹咗上嚟之后咧，喺现水平咧就整固嘅机会系大啲咯。 咁我呢个朝早咧想同阿 Kenny 大家倾下娱乐圈啲嘢。喂，娱乐圈咧成日有个。即係我哋成日話有經理人經理人啊嘛，咁我哋唔會立亂轉經理人嘅，因為咧轉經理人得兩個結果嘅啫，一係咧就當然好咗啦，另一個咧亦都喺我哋嘅見證裏邊咧，一轉咗經理人即刻冇咗啊，直頭成個人冇咗咁樣，即係消失咗咁樣啦。所以轉經理人係一個大忌，同埋真係要諗清楚。咁啊，娛樂圈啲人就係咁樣啦。但系股票系咪都系咁样咧？嗱，话说盈富就换咗经理人，就恒生咧就转咗呢个道富啊。咁呢一个举动，即系我想知道会长远嚟讲系好咗啊，定还是系大吉利是咧？咁你 嗱，其实咧就基金咧就当然就要睇下佢嗰个系主动基金同埋呢个系被动基金啦。咁如果主动基金嘅，咁好似钟哥咁讲啦，就真系咧好似一个即系 active 咁样转咗经理人咧，就会有好大嘅变化。因为佢嗰个主动基金嘛，就好睇翻咧嗰个系即系投资经理人方面咧，佢嘅投资策略啦，嗰、那个系投资嘅成绩啦，嚟到佢即系令到嗰个基金方面咧有啲咩嘅表现啦。咁如果嗰个经理人系哇好鬼劲嘅股神嚟嘅，咁当然个基金方面咧就表现好好啦。咁但系如果换咗个哇好鬼渣嘅，即系买亲都输。咁梗係個基金表現就唔得啦，咁所以個命運咧就相差好遠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一個被動基金，好似譬如而家盈富屬於叫 ETF 啊嘛，呢啲 ETF 咧叫被動基金，咁咧就係追蹤一啲指數嘅啫。咁基本上其實個指數嗰、那個成分嘅變化係點，個指數啲股份係咩嘅，咁佢照買嘅啫。咁所以咧，呢啲嘅基金嘅話咧，個管理費通常一般會平好多嘅呢個被動基金咯。咁就變咗咧。換咗個經理人方面咧，那個投資策略咧唔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影響嗰個基金表現啦。咁所以嗰個影響就唔算話太大嘅。咁但係當然你話係嗰個另外成本啦，那個成本上面嘅問題嘅話咧，即係嗰個係嗰、那個管理費啊。依、這個咧可能會影響到長期嗰個係嗰、那個表現嘅，因為點解咧？嗰、那個ETF 咧、那個基金方面咧，其實如果嗰個行政成本越貴嘅，咁可能就會影響到咧，佢同個指數嘅誤差咧就會係擴大啦。咁但係呢個咧就會係拉長去睇，可能講緊你投資5年啊或者10年嘅話咧，你就會睇到個明顯嘅效果喺度。咁所以今次咧就如果換咗恒生服務公司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話收費方面咧就會平30%啊嘛。咁其實都會對嗰個長遠回報咧有啲幫助嘅。但係今次換嘅原因就唔係因為嗰、那個成本問題， 因為中美嗰個背景啊， 係 嘛？ 係啦，就係中美背景，舊年個問題啦，就係、是、突然間就話如果道富即係道富咧，舊年突然間話可能會遵從翻美國政府方面嗰、那個禁令，就係、是、唔買某啲股份嘅，咁啊弊啦，因為你要追蹤嗰個恆指裏面嘅成分股嘛，應該要跟足噶嘛，咁如果你唔買某啲股份嘅話咧，咁咪變咗影響個恆指嘅表現咯。咁但係佢隔咗幾日之後，佢又話會追蹤翻啦。咁但係不過又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大家會驚啊嘛。咁會唔會突然間你美國政府又話乜乜，咁你就做唔到咧？咁會影響到嗰個嘅表現噶嘛？所以就源自呢個問題，就會有換基金經理嗰個因素喺度咯。 咁希望換咗啊好啲啦，即係有啲經理人換咗之後就 out 多啲 job 翻嚟做噶嘛。係 啊， 即係唔切。 嗱，依個都係有一個問題出現下，即係未我依個個人覺得就完全即係未必完全解決曬嘅問題，因為頭先講係中美嘅問題，但係要留意翻，因為咧恒生投資服務公司佢嘅大股東 就是呢個恒生銀行啦。 嗯、 恒生銀行嘅大股東就係匯控，匯控係揸住恒生6.5% 噶嘛。咁但係匯控咧唔係香港註冊嘅銀行嚟噶嘛，係、 嗯、 歐洲係倫敦註冊嘅銀行嚟噶嘛。咁係咪完全可以排除咗即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咧？咁呢個就即係都值得商榷嘅、 嗯， 我哋覺得係。 係、嗯、所以嗰陣時市傳都有中資背景嘅一啲券商，譬如南方東英啊嗰啲有份嘅。不過最後就係恒生搞掂咗啦。係啊，咁啊，轉個角度講下啲散户嘅外股啦。咁、 嗯、 啊，內銀股咧，咁啊，往往都係收息之最嚟嘅。咁啊，琴日咧兩大內銀咧都出業績。咁 Kenny 點睇咧？包括中行啦，同埋咧建行啊呢兩隻股份啦。嗯。 其實如果內銀股業績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就四大行嗰啲就冇乜太大驚喜嘅，即係通常點解我成日都推龍郵儲行咧，推呢個係招商銀行咧，因為佢哋個盈利增長咧真係有個雙位數字增長喺度，咁因為最主要佢哋 target 翻都係啲中小微企為主啦，咁呢一 part 就是國家鼓勵嘅貸款增長啊嘛，咁但係四大行嘅話咧，一般嚟講都係即係低超低單位數字嘅增長嘅啫，咁而家買得呢啲四大行嘅話咧，其實主要都係博佢嗰個息差會係改善啦，因為加息嘅環境之下，同埋嗰個係低 PE 啦、低 P book 啦、高息嘅回報啦，嚟到吸引個投資者啫。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買嚟收息嘅，咁因為佢已經由低位彈咗上嚟啦，咁所以變咗咧就短期可能再上升空間就比較有限咯。咁但係買嚟收息或者買嚟穩穩陣陣嘅，即係喺個動盪嘅市嚟講咧，做一個係搭腳石一個避難港嘅話，我都係 OK 嘅。 嗯，咁啊講完啲穩陣，梗係講啲唔太穩陣嘅啦， 風險比較澎湃啲嘅。 嗰個即超級澎湃啦，300多蚊碌咗落嚟70蚊啊 ！Kenny 都知道我講邊只啦，短視頻股啊，阿鐘哥我哋成日都會喺節目講嗰只叫快快手啊嘛，即係升又快手，跌又快手， 點算咧？ 係啦，快手份業績係出咗啦，咁啊虧蝕啊擴到去6倍，不過咧有陣時我哋都睇唔到北水嘅腳影啊，因為我記得咧大旗即日嗰日咧。43亿人民币扫北水，咁我嗰日就 work from home 啦，我问唔到 Kenny 究竟有几咁中意先可以有40多亿流去呢个短视频股咧？咁啊 ，Kenny 其实对于快手呢个股份或者呢间公司系点睇嘅咧？吓， 嗱，呢个咧其实讲真嗰个根本即系、就是、基本面方面咧，就系比旧年系完全系即系转咗。我覺得係一個不明朗因素出現咗咯，因為大家都知道快手方面咧，短視頻嘅話咧，其實主要係靠流量噶嘛，即係咧流量當然咧有好多方法整高個流量噶嘛，就唔係咁自然 organic 咁樣 growth 噶啦，咁佢可能好多即係gimmick啊，或者啲視頻一定要爆，即係如果你話有一個擺個教育性嘅片喺度，或者一個好正經嘅片喺度，咁我相信嗰個 view 數一定唔會太多啦，咁。如果你想在短時間裏面局行一條片嘅，一定好鬼多機密喺度噶嘛。咁但係呢個就係國家個政策，正正就係唔鼓勵呢樣嘢啦。因為之前咪講過就話，唔鼓勵一啲做流量啊，或者係一啲過分嘅一啲係啫渲染一啲某啲色情啊，或者係暴力啊，或者係啲過分一啲係挖眾取寵嘅嘢嘛。咁你冇咗呢啲嘢嘅，咁其實你好難咧，就係、是。即係令到嗰啲流量係好勁嘅，咁而點解要流量勁呢？因為流量勁嘅話，就係其實帶嚟一個係商機。咁佢其實你睇到業績都見到嘅，其實佢另一 part 好重要嘅收入就係電商嗰個收入嘛。咁如果你冇流量，冇話短時間令到好多人增加，咁你電商嘅增長自然就冇之前我哋嗰個預計咁勁啦。咁所以點解個股價由400多蚊碌到嚟70多、60多蚊咧？就因為最主要就係嗰個玩法係唔同咗咯。咁就真係又係啦，又要真係要咧，就係、是、重新去定個嗰個定位，唔係好似以前咁嘅諗法嚟到睇只股票咯。 嗯，所以咧，即係散户有陣時即係跟住北水啲腳影，有陣時跟得啱，跟得唔啱咧，隨時咧真係都坐喺度啊，係咪？ 有清晰嘅 頭腦。因為點解咧？你睇翻一批新經濟股咧，或者平台股咧。一排是有少少炒作嘅，因為佢其實已經跌咗好多落嚟啦。其實咧就亦都將嗰個不利啊負面因素方面咧，其實已經反映咗落去。咁你話係咪完全冇得炒咧？佢又唔係嘅。但你唔好好似幻想好似以前咁樣，哇升到去嗰啲位啊，咁樣長升長又唔係嗰種玩法嘅。但你見到佢咧，即係喺低位咧，其實都係有啲反彈，炒一個好短線嘅 range 咧。是有的，那你可能啲北水流入咗之後嘅話咧，好快又會走又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你個玩法要改變咯。 咁但係你玩呢啲股嘅話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嘅話，其實比之前都好咗啲嘅啦。但係都仍然都仲係一個叫做高風險投資咯。 係、嗯，我同鐘哥唔識玩啊，都係玩翻啲平平實實嘅會好啲啊嚇。 我邊度要簡單啲嘅？ 係啦，簡單啲有啲嘅。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唔該曬你啊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啊，叫埋 Kitty 出嚟倾下偈。Hello Kitty， 好啊，好啊，有咩优惠啊？ 我想咧先问一下两位拍档咧，其实近呢都唔止两三年噶啦，近呢五年咧有冇改变咗你自己咧着衫嘅一啲叫做style 啊，或者咧买衫嘅一啲习惯？意思系乜嘢咧？因为我接住嚟讲个优惠咧，就系嗰个日本嘅連鎖買衫速食時裝鋪嗰個啦，即係總之幾十蚊一件衫嗰間啦。即係因為我發現咧，自己衫褲鞋襪咧，仲有一樣嘢係嗰個速食時裝，因為真係好平啊，同埋都幾襟著，同埋咧佢冇嗰啲花哩花碌嗰啲咧，你可以著咗好耐都係咁咯。咁我問下鐘哥同 Kitty 有冇呢、這個即係叫買衫嘅習慣咧 ？Kitty 先咧，女仔始終係會比較花多啲心神嘅。 是但是你说近呢五年呢又真係我唔知係自己懒咗定係乜嘢呢都会揀一啲呢比较冇乜特别花款嘅即係可能正式容易搭嘅咁嗰啲衫呢真係可以着多几次或者即係着多几年都得嘅嗰啲呢我都仲摆咗喺度以前呢你话冇咁兴呢啲速食时装嘅时候呢你真係会慢慢揀或者你会觉得啊衬好多唔同花呢花碌但嗰啲呢唔襟睇㗎嘛即係你着过一两次呢啲人就会记得啦咁你成日都着呢件衫嘅但如果你话比较简单啲嗰啲花款呢容易衬之余呢其实大家都唔会好觉嘅你可以多啲叫做 mix and match 咁样呢咁我又觉得都几好喎而家真係少咗即係买衫嘅数量呢是比起以前少咗啲嘅。 但如果係咁样嘅话就会唔会企喺潮流嘅尖端㗎喇喎。 係呀但係呢啲先至叫做永远嘅潮流嘛。 哦、 就係永恒不变嘅咁永远都唔会out嘅呢啲。 係呀可能有啲时装达人都係永远都係通案通啦素色啦、 啊、 或者永远都係着同一个色系嘅衫啦。 我就好简单嘅啫着衫。唔好话近呢五年啦近呢五十年都係咁上下。即有咁少換咁少，有咁簡單得咁簡單。 你唔同啊嘛，你要有陣時登台你要著戲服，同埋咧都有個研究出嚟啦，話娛樂圈中人咧點解平時會著得淡雅一啲啦，幾好聽，淡雅一啲啦，因為。即系如果工作嘅时候咧，系着到成日都金光闪闪啊， 着到成只雀咁样。 系啊，即系你要登台啊，做 show 啊，或者演出啊，咁你要执得正啲啊嘛。咁所以咧，即系人咧唔会成日都想一个作战嘅状态，等于你唔会长期都好肚饿咁样啦。你有啲时间都会，即系我求其食下啲 hea 啲嘅嘢啦。咁嘅一个心理状态咯。所以娱乐圈中人反而即系日常咧就着得淡雅一啲，或者朴素一啲反而咧，有陣時即係一啲平民啦，或者素人啦，用呢個字啦，就會咧有陣時即係會哇，再著到再光鮮啲咁樣。不過即係自從有咗呢啲日本嘅快速時裝店咧、其實我自己咧都真係幾十蚊一件衫都著咗半年啊，或者一年啊咁樣咯。同埋啲即係啲質量咧，如果一個衫領咧，嗰啲 T 恤嗰啲啊，唔歪咧，你會繼續著落去喎咁樣。 唔係歪咗都可以繼續著嘅， 係咪啊？ 唔穿就得㗎啦，即係唔好著到佢穿。 睇嚟大家要求有啲唔同啊！你到穿呢個位，我只係去到個衫領歪就真係難搞啲啦，因為已經都好似變咗家居服咁樣。 我真係會著到佢穿先抌嘅， 係咪啊？ 唔捨得啊！即係英國人著到穿都唔會抌啊，轉移咗去做譬如做地布啊，做 睡衣咯， 做睡衣啊咁樣係咯。 係啦，咁啊，即係個優惠都未講，大家已經牽涉咗好多套啦。 自己唔想听个优惠唔关事 嘅。个优惠就系话佢近排咧就呢个春季啊，有嘅折扣优惠咁啊，好多嘅产品都五折啊、四折咁样啦。特别系即系换季咧，有阵时都想换下啲内衣裤咁样。咁啊，男士都系啦，即系有阵时唔觉咧，即系你下都着到穿咧，啲嗰啲内裤啊，着到穿窿咁唔得掂啊。咁你真系定期，其实有啲研究都话，即系男人，我净系睇男人嗰啲研究啦，佢话。即係你盡量咧，其實一兩年咧，你真係好換咗自己嗰批under 佢啦咁樣。咁我都覺得啱嘅，同埋即係你咪當即係呢個時間，即係差唔多四月啦嘛，即係咁你咪又有消費券，咁你預早用啲消費券都係體貼自己啫。你買啲內衣褲其實對自己好一啲啦，我覺得就係、 是。我覺得佢心情好噶喎、雖然有啲人咧就話唔使啦，都會冇人睇到嘅咁樣寧願買外邊即係俾人見到嘅衫。但我覺得自己咧，即係呢啲咁貼身嘅嘢，如果係一啲比較舒適啲或者係新嘅，你著咗上去咧，你自己都會有一種愉悅嘅感覺噶。如果唔係啊，點會嗰啲內衣都可以賣到咁貴？因為佢哋嗰啲質料有啲咧，都真係好似好舒服、好無縫咁樣樣噶嘛。 係啊， 所以Kitty 講呢一句呢一段説話咧，好明顯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女士， 係 你唔明白男性嘅心態。 你嘅心態係點咧？ 男性完全。话知个里边系点样啊？ 完全唔着，悭翻 系唔介意噶、 哦，都介意嘅，都介意嘅。大家光光鲜鲜靓啲都开心啲嘅， 即系女士会对内衣有要求啊，男士对自己嘅 under 咧，其实个要求唔系咁高噶咋， 系啊。 可能我哋敏感啲啊，需要舒適啲啊， 所以就係要求唔係咁高，想所以要提高翻啲要求咯，即係偶爾，即係趁住特價嘅時候提高就個成本啊低少少。 你無論著咩類型嘅，照一照塊鏡，咪又係咁大個肚腩，咪先又冇分別噶嘛。 不過佢今次就春季銷售咧就多咗嗰啲風褸嘢咁樣，因為即係你都知道香港迎來夏天就即係雨季多啦，咁佢嗰啲風褸。嗰啲線水啊、防水嘅功能有，即係相對提升少少啦。即係有你都知道嗰啲品牌係廉價少少噶嘛，即係出名就平啲啊，抵玩啲。咁呢啲你哋自己去睇睇諗諗啦。即係你話嚟緊都會有好多一系列嘅消費嘅優惠會推出噶啦。即係我講緊唔係政府嘅消費優惠，係各大商場啊、各大鋪頭，因為會迎合翻個消費券推出翻啲優惠。 總之四月頭開始咧，你會見到好多。 係啊，咁啊，即係到時我同埋 Kitty。再帮大家找多啲唔同嘅一啲优惠啦，咁啊同 Kitty 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三十日系一年嘅第八十九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6日。1981年三月三十号，刚刚就任总统69日嘅美国时任总统朗劳列根。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遭到枪击。当时朗劳列根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共进午餐并发表演说。离开饭店大门口时遭到在人潮中埋伏的恩克里以一把点22口径的左轮手枪连开六枪。中枪的除了列根之外还有白宫新闻秘书和保镖。列根亦迅速被送到附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进行紧急手术。3月30号出生的朋友积极进取，能够对其他人产生强烈影响，无惧遇到障碍，凭住信心、毅力完成目标，注重自己形象，在意其他人的睇法，会根据自己的方式处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克服到布满危机的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世界充满危机，但是危机的出现是自然产生，还是人为造成？ 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下的多项规例，延长有效期半年至今年九月三十号，并加重罚则。当中修订第599A 章，将不遵从检疫令或隔离令定名为罪行，并引入罚则，最高可被判处罚款10,000和监禁6个月。修订第599J 章，就要求需照顾者，即是儿童和精神上冇行为能力人士的负责人，要确保需照顾者遵从强检指示、强检公告或者强检令。不遵从强检指示或强检公告等，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和监禁6个月。另外，特首会同行会通过的八项紧急规例，有效期延长至今年九月三十号，分别规定到港人士强制检疫、二人限聚令、佩戴口罩令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新一轮谈判结束，俄军同意大幅减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以营造互信。美国总统拜登态度审慎，他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袖通电话之后说，将会观望俄罗斯的行动。白宫说，五位领导人同意不会放宽对俄制裁，决心要俄罗斯为攻击乌克兰付出代价，并会继续向基辅提供安全援助。有美国官员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俄方的公布迷惑。美国相信俄罗斯在基辅周边的行动只是重新部署而非撤离。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盟友正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援助，金额可能达到5亿美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晤。王毅说，中欧作为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两大力量，应该保持战略沟通，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持续拓展合作共识，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双方要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为合作提供战略指引，向世界释放积极信号。博雷利说，欧中是世界重要战略力量，亦都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支柱。欧中关系面临一些具体问题，但欧方仍然致力于改善提升双边关系，重申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欧盟和所有成员国都不会亦都不应该偏离这个立场。欧中应该加强相互理解，展现友好和合作精神，推动下阶段高层交往取得积极成果。美国总统拜登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白宫会谈，就亚太地区问题、乌克兰局势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并发表联合声明。两个人在会后共同见记者，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强调印太地区稳定和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他们又敦促北韩停止发射弹道导弹并重返谈判。拜登强调，在处理欧洲危机的同时，美国政府强力支持快速落实印太战略。李显龙欢迎美国提议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将强化美国对演变中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投入。他说，美国一方面希望与中国接触，正努力与中国发展一种稳定可预测的双边关系。与此同时，美方亦都希望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不单止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而且在经贸、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同样展开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2.78，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7点，跌1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26美元，卖出1,918.0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由于有突发事件啦，咁而家慢线封闭，咁影响到龙尾咧就接近虎山道桥底噶，就系、是、受突发事件影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虎山道桥底。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有障碍物嘅，咁而家清理好啦，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好心情经理人第一集嘉宾金像影帝林家栋， 只要你行到嗰一步，就算系嗰一步系缓慢啲嘅，有条路俾你行行，俾你行已经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唔一定咁快行到嘅，即系冇人可能话一步登天噶嘛。但系嗰条路摆咗喺度，容许你行就已经系非常好咯。我觉得咁呢个系应该值得系感恩嘅。我自己觉得，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Anson 潘宇谦，早晨啦、 啊！早晨 ，Kitty，Hello。 Hi， 咁啊，Anson 咧最近咧就派咗一首新歌，不过喺介绍你首新歌之前咧，都想问一下个近况先。咁啊，见到你咧，其实如果我望下你 IG 咧，好多都系一啲家庭照啦。咁啊，而家咧成个 family man 咁样咯，系爸爸嚟噶咯。其实做咗呢个身份之后，有冇啲咩特别嘅感受可以分享一下咧？ 有啊，因为我。其实我是九零年的掹车边九零后，但是一直都以为自己好像很小个，但是摇身一变就无啦啦变成一个两个孩子的爸爸这样。现在都还是觉得很梦幻的，但是就比较累，因为他们现在成日夜晚呢会起身的，他们一个喊另外一个又会被他吵到喊，所以我这排都是长期不够睡，但好彩我朝早瞓翻咁咯。 嗯，但我见到你都开心、哦，虽然你就话，好似都好年轻咁样就做咗两个小朋友嘅爸爸啦。咁但系我见你post 嗰啲生活照咧，即系你都好 sweet 嘅，即系中间都流露住啲父爱咁嘅。喂，我想问一下本身潘宇谦自己之前有冇一啲好特定嘅计划，即系话我几多岁就要即系成家立室咁样，定系其实所有嘢都嚟得好自然？咁嚟到嘅时候咧，亦都觉得好开心。好欢喜咁、哦、样咧？ 其实我不嬲都中意小朋友嘅，我同太太都中意小朋友嘅。 嗯， 而我太太佢系大我三年嘅，咁佢啲 friend 咧全部已经之前我哋都未结婚，佢已经有晒小朋友啊咁样。咁佢一路都话我想生啊，咁我哋就所以就试下，咁临后尾点知咧就成功咗，仲系双胞胎添。 系， 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但系都要。都试咗一两年咯，即系唔系话想有就有咯。所以如果想要有小朋友嘅朋友咧，其实要早啲 planning 啊，又要做检查啊，又成， 因為以前小時候覺得哇，好好易就會懷孕啊咁樣，但係其實都唔一定。 依個可以講多少少喎，因為我諗即係啲年紀相若嘅朋友仔，即係可能30多歲啊咁樣樣，即係如果已經結咗婚，想組織家庭咧，可能呢個年紀都會諗會唔會生小朋友咧？即係如果係嘅，就可能即係唔好拖到太遲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嘗試嘅期間咧，可能都會遇到一啲失敗或者挫折喎。咁你哋譬如你話啊都預備咗年一兩年先至會有小朋友啦，咁喺中間有冇試過一啲覺得氣餒啊，或者即係摸不著頭腦點解嘅咧咁啊？ 都有啊，一定有，因為其實首先你要懷孕，你一定要首先去咗 check 依個婦科檢查先啦。 嗯。 咁跟住之後因為佢年紀啊，亦都會影響啦，你身體會影響啦。其實個個都唔一樣嘅。係。咁我依家都算係幾有依、這個。呢邊的 knowledge 噶，因為我哋初頭就即係我就 personal 啲咁講啦，我哋試自然咧就失敗咗嘅年紀啦，咁跟住我哋就做咗一樣嘢叫做 IVF 啦，咁 IVF 就其實係人工受孕嘅，咁即係依家啲人可能以前啲人會好抗拒嚇、人工受孕試管嬰兒好似好恐怖喎、哦，咁但係其實咧依、這個年代再加依家醫學咁昌明，其實係好普遍噶啦。咁所以臨後尾我哋係做 IVF 去成功咗嘅，咁但係咧我哋做 IVF 咧都失敗咗兩次。咁、而做 IVF 嘅過程都唔簡單，一嚟咧佢費用比較昂貴啦，二嚟就係你每次做 IVF 咧。其實太太都是要連續10日每日打支針在個肚皮那裡、因為那支針好像是叫做破卵針，會令到你更加易著床啦，更加易懷孕，但是頭兩次都失敗了，那太太就很不開心啦、即她都有哭，那我又安慰她，因為我都要忍住不哭、跟住呢到第三次呢，個醫生就說不如你們試試放兩粒進去，因為有很多人呢唔想嘥咗 IVF 嘅機會，有機會擺兩粒入去，起碼有一粒會成功變為一個 BB 啊嘛。咁點知我哋發現咗懷孕之後啦，好開心啦，去檢查，點知一 check 佢就話啊，你係兩個都著床咗，所以後屘就有一個有一對完全唔同樣嘅雙胞胎啦，因為佢哋唔係由一個卵去分裂出嚟，佢哋係二卵相生嘅雙胞胎。 嗯，哇！聽到你即係分享呢個過程咧，我都戥你哋好開心喎、即係原來其實即係人哋講得好啱啊！呢個小朋友咧，真係上天賜嘅禮物啦，即係唔係話有時候你想嗰陣時得到就會得到啊嘛？即係可能你中間都經過好多努力啊、等待啊咁樣啦。 都係啊，特別係佢懷孕嗰陣時就冇 feel 到咁強烈嘅感覺咯，但係。真係入產房佢生出嚟有兩個生命，爭一分鐘就輪流喊啊！咁同埋因為依家即係佢醫院係照俾我拍片又播音樂噶嘛，咁我又可以紀念啦，佢又會曬埋，又幫我影相，又幫我曬埋張相，即係成件事係好超好輕鬆咁樣嘅。咁當然我哋就好緊張啦，因為 B B 好細隻啊，又係新生命啊嘛，跟住又影拍曬片，影曬我剪磁帶又成咁樣。 即系成个 package 已经有晒喺度啦，总之你跟住啲步骤做啦，咁样。 系啊，我带埋部播音乐嗰啲 speaker 入去，佢话 OK 啊，你播音乐 OK， 唔好播啲太快太行嗰啲，你唔好播 Mirror 近排好行嗰啲就得啦，费事嘈亲啲 B B。 定系你播你自己读嗰啲咧，其实喺产房嗰度，即系等 B B 听住你嘅音乐出世。 咁又冇喎，太黑色。我記得我係播 Jason Mraz 嘅歌咯。 哦，即係襯翻個 feel 係咪？咁我想問一下啦，今次即係呢個身份嘅轉變啦，再加埋疫情，有冇令到即係你喺創作音樂方面都有一啲新嘅路向出咗嚟咧？ 都有啊！我依家嘅創作全部都係比較多節奏嘅，咁同埋我大部分嘅歌咧，啲 message 都係圍繞住屋企人咯，即係可能係。因為做咗爸爸關係啦，自己都會對自己父母好啲啦。因為其實原來所有嘢都唔係好易嘅，因為好多人咧就其實佢對朋友啊，或者喺朋友眼中都係好 nice 啊，又或者係好冇脾氣咁樣。但係可能佢翻到屋企咧，對住屋企人其實往往最了解最親你嘅人，你嘅脾氣反而係會最差，因為你會覺得點解咁多年你都即係同我仲未有個共識啊，或者可能有少少代溝，咁但係你朋友你可以揀噶嘛，但係你親人係你一世都係嗰啲人係你嘅親人嚟噶嘛，所以就 即系呢样嘢我都成日探讨咯，喺啲音乐，即系点样去维系呢啲关系咁样。 系咁而家就可能有多啲嘅体会添啦。嗱，今次咧你就派咗一首新嘅广东作品啦，叫做《我道》啊。咁原来你又同阿 Ian 陈卓贤都系 friend 嚟嘅喎。 系啊，我哋系2016年我出道嗰年开始识嘅，嗰阵时佢都未玩过比赛，因为我哋系同一个唱歌老师嘅。 系。 咁嗰陣時都有傾下偈啊，譬如生日啊、食飯都會互相約大家。咁、但係因為好多人咧，咁又唔會成日傾得好投契咁樣啦。係啊係啊，咁但係當佢玩咗比賽之後咧，佢有一次咧就無啦啦 share 我啲歌，咁無啦啦多咗勁多人聽。我話哇，你咁忙你都得閒 share 嘅。咁佢又話我一路都有留意你嘅音樂，同埋佢尊重啲 keep 住做音樂嘅人，因為其實佢嘅 main focus 其實都係創作音樂噶嘛，因為佢又識彈琴，又識吉他咁樣，又聽好多歌。咁嗰陣時就開始又傾多啲偈啦。咁但係都冇見面嘅，太忙。until 佢成立佢嘅服裝牌子啦，因為我本身讀服裝零售，同埋我自己都有個牌子，咁就互相交流下，跟住就約出嚟食飯啊。咁又傾下啲音樂，咁全部嘢都幾啱傾，跟住之後就 friend 咗。 咁所以今次呢首歌咧就有揾到 Ian 啦，仲有 JNYBeats 一齊作曲嘅。咁所以今次算唔算係你哋第一次音樂上面嘅合作咧？ 同 Ian 就絕對係啦。咁同埋 Ian 同 JNYBeats 之前都係冇見過大家嘅，咁當然知道大家邊個啦。咁嗰次係我約咗 JNY 去寫歌嘅，本身都我每個禮拜會約佢一兩次。跟住之後咧，Ian 就話：你今日有咩做？我就話我約咗 JNY， 咁佢就話：喂，咁我得閒我都嚟啦，順便睇下有咩 jam 下。咁就無啦啦 jam 咗呢首歌。我哋寫嗰陣時都冇特登諗係，我一定係用喺 AP 嘅新一年自己 label 第一首廣東派頭曲，冇咁樣嘅，即係好自然咁發生咗件事。 係，咁好好啊，即係冇一啲話預先嘅計劃，咁啊突然之間撞下就出咗嚟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就講喺話譬如人生路上啦，好多你身邊嘅人都會俾一啲意見你啦。咁但係始終都係自己最清楚自己嘅路向係想點。 咁都係我依幾年入行之後嘅感受啦，特別係同父母之間啦，因為其實好多父母其實佢係擔心你啦，咁但係忠言逆耳，同埋我好難同佢講即係依行。我好难同佢分析我依家个定位啊，所有嘢，佢淨係可能喺电视见到你就觉得你好成功咁样，因为佢哋始终唔系医学嘅人，同埋 唔知边度讲起系嘛 ？IG 啊，又唔会 Facebook 咁样啦，即系因为我有阵时可能连教佢 WiFi 系咩都好难去解释噶啦， 未讲完已经懵咗啦个人。 系啊，咁但系佢都系支持嘅，咁但系佢会担心咯，因为可能同年纪嘅其他嘅朋友的仔女可能已经做了医生啊、律师，有份很稳定的收入，那我还在追梦，那他们有时候都会有摩擦，那但现在就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变了支持了。 所以其实都要用时间去到证明一些东西，或者其实沟通都需要时间，就是等他明白有些东西不是就这样说，可能真的要看了或者你做了的时候，那他才会明白多些去到谅解这样。希望接下来也都会有多些不同的作品推出，或者在你的作品呢找到你那些的父爱，我相信会找到。今早上我们一起听一下你这一只的新歌《我道》。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知道，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进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我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 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上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远处太遥远，最后未去到。你我这样近，却成了孤岛。对不起，失去这么恐怖，痛得早好过有些迟到。撑够了时间，再来论未丑，爱到了还要能看守。从此走我道，成长给岁月承受。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行山有好多好去处，除咗强身健体之余，仲可以了解一下香港地方有趣嘅名字噶噃。所罗盘，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到底呢个名点嚟嘅呢？想唔想知呢？答完后转头话你知。所罗盘的原名叫做所罗盘，脑袋的脑，是香港新界东北荔枝窝黄氏原居民的分支村落来的。有关所罗盘的传闻以及鬼怪故事都很多的，一上网你就见不少。有传闻说有男子在香港日治时期进入所罗盘庆祝太平清照，发现村内一片死寂，所有村民消失了。更加有行山人士指出，来到这里附近指南针啊，都是罗盘啊，会失灵的。所罗盘呢，亦都因为罗盘失灵，所以呢就谐音而变出来的。所罗盘可以说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多鬼怪传说的地方。所罗盘刚才讲过原名叫做所罗盘啊，它的意思就是指出群山之中低地的意思。有传因为英国接管新界之后，将所罗盘误作呢所罗盘记录至今。而所罗盘曾经亦都是相当繁盛的，可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啦。不过近年就因为交通非常不方便，原本的居民都陆续迁走了，所罗盘现在就已经荒废了。相信鬼神之说都是因为村民不想有太多外来人去到他们居住的地方骚扰，所以就将谣言变成一个又一个的传说。我自己都去过所罗盘的，地方清幽，空气好，指南针一切运作正常，不过地方是偏远了一点点。现在大家在家练习多些室内的太阳运动，第日疫情放宽之后，就可以结伴同游，一起欣赏一下香港古旧村落的风采咯。 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一个新嘅玩意，都几得意。咁如果大家系 work from home 又好，或者喺公司咧， 一定人有偷懶嘅時候啦，係咪？偷懶嘅時候做咧就喂，反正有部電腦喺度啦，玩下呢個小遊戲都得喎。 有咩玩？最中意玩嘅 啦。電話同電腦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好簡單就用到嗰啲地圖嘅功能啊。嗰啲地圖功能咧，其實一撳個掣嘅時候咧，就除咗可以顯示交通嘅情況之外咧，咁啊亦都咧係可以顯示到咧嗰啲街道嘅樣貌嘅。即係例如我撳入去嘅時候咧，我要睇個廣播大樓，我哋廣播大樓上集嘅位咧，一撳落去咧，你就可以清楚見到嗰個圖片喺度嘅， 係真係真係嗰個景象啊嘛，真嘅景象。係 啦，真係真嗰個景象嚟嘅，因為佢哋即係你睇翻嘅時候，嗰幅圖片咧，其實左下角有啲好細嘅字，佢會寫住啊，2022年1月拍嘅咁樣。咁即係佢哋曾經有個車仔咧，就喺嗰度做過記錄啦。 係啊，上面有個波波㗎嘛。 係啦，係啦，冇錯啦。 你有冇見過啊？ 我有見過啊。 我有見過，最近啊。 嗰架車啊，係咪？ 係啊，唔知兩三個禮拜前啫。 你即係你又見到喺條街嗰度行咁樣， 係因為身邊行過， 手咁樣， 我又揮下手， 你咪即係去到嗰個位嘅時候，誒，鐘哥咁樣啊， 就係喺廣播道口啦。 不過咧， 直頭喺廣播道口 揮手咧，唉，原來冇用啊！如果你打翻開嗰個地圖嘅時候咧，原來佢所有人嗰啲樣咧，佢會蒙咗嘅。 哎呀！ 是啊，但佢会见到你挥手。 不过唔紧要啦，我都戴咗面 系都戴咗呢个口罩啦。 口罩噶嘛。 咁但系你挥手咧，佢一样会即系记录在外，因为佢遮咗你个样啫嘛。 哦。 你啲肢体动作其实佢都一样可以睇得到嘅。咁、大家试下上去睇下啦。好啦，咁呢一个咧就譬如我哋 会剪咗我噶， 唔会咁衰啊嘛。 边个剪咗佢？ 系咯。同我行出嚟， 我行出嚟，边个够胆剪咗中哥？ 离晒谱 个画面， 我拍好多戏都俾人剪咗。 咁啊，讲翻呢个地图咧，咁我哋头先话到一睇嘅时候，你左下角会睇到啲黑色字啦，可能2022年一月拍嘅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喺右下角咧。佢有一個人仔嘅功能嘅，即係黃色個人仔咁功能。你一撳入去嘅時候咧，就得意啦。咁佢咧就會又係見到嗰啲嘅叫街道嘅路面嘅情況啦。咁、而你發覺喺呢個時候咧，你左上角個位置咧就會有一條嘅時間巴嘅。嗰條嘅時間巴咧，咁你就可以撳佢出嚟，然後你就 loop 下佢嘅，即係左右可以喐下佢嘅。咁佢就會由呢、這個我頭先一路喺度睇住嘅時候咧，就由呢個2009年、去到最新嘅可能2022年啦。咁大家都可以喺嗰度睇到。咁你一撳嗰、那個叫做喺條路嗰度行嘅時候，譬如我由呢個廣播道已經落咗落去窩打老道啦。咁我一路行窩打老道嘅時候，就會見到咧啊，2022年同2009年咧嗰條窩打老道可能有啲。叫做有啲房間啊冇咗啦，可能有啲小學啊個就裝修完之後改頭換面咗啦，咁你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如此類推，一路咧香港嗰度咧就揾到，原來咧喺近呢十年嘅時間啊，有啲大廈咧消失咗，有啲屋邨咧起咗，因為我頭先撳下嘅時候，譬如我都有撳過大埔區或者喺牛頭角咁樣，有啲嘅村咧其實以前咧係冇嘅，即係你個地圖望上去嘅時候係直接望到個天空嘅。而家同一個位置咧，你發覺成個屋村已經起咗啦咁樣，咁亦都可以喺入邊咧，即係揾到一啲可能大家中意以前有去過地方，咁啊而家都已經咧就係消失咗嘅，咁可以咧喺個透過呢一個小小嘅功能咧，你揾翻出嚟，係其實都幾得意，幾好玩。 09係咪？你由09開始睇啊？ 係啦，我自己loop 到最前就見到佢係2009年嘅。系啦，2009年一 视像版嘅当年今日， 冇错啦， 视像 呢个就系视像版嘅当年今日。 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睇翻2009年最早期，即系2009年咁样开始睇啊，其实嗰阵时啲人行路咧，仍然都会系望住前方行。 哦，唔系望手机喎，可能 2009年都未有智能电话， 系 佢系2010年之后 咩？ 2010年之后啊嘛，先至普及啊嘛。 哦， 咁所以咧，其实你2009年嘅时候，大家都仲系昂首阔步啊，跟住你越揿咧，越向后行咧，就个个耷晒头咯。 系， 因为你睇而家喺街。仲有边个望住前面行路嘅？大部分都系望住手机 啦， 或者戴住耳塞咯。 系啊， 咁不过旧时都系戴嘅，不过有条线咯。依家就 wireless 咯。 而家反而多翻咧，就系好似戴我哋做节目嗰类嘅 headphone。 系咩？ 好大个嗰啲啊嘛。 好大个嗰啲，系啊！而家条街嗰度多咗啊，我都挂住揿手机，因为喺街睇唔到啲人嘅样。 定还是我冇出街？定还是我冇出街？我近排打机打好多啊。 都系， 系 觉得好型啊嘛，即系戴住个好大嘅耳筒喺街度行。 睇下先，觉得好。 型同真係好型有个好大嘅分别㗎 喎。佢哋觉得真係好型囉。 哦，好彩我冇咁样做啫。如果唔係呢就成为咗中哥口中佢哋呀觉得 真 係好型 呀。 但佢哋真係觉得好型㗎喎。如果佢哋点会戴呢 实用呢可能。 可能啲声好靚呢。 係可能啲声好靚。追求 系嘅。 追求音质效果。 音质效果。 好啦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去平石村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慢线的突发事件已经处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平石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石岗菜站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石岗军营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裕楼、屯门少葵苑少强阁、慈云山慈正村正和楼、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同埋天水围天瑞村瑞龙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政府公布了最新疫苗接种安排，你知不知道？ 梗系知啦！十八岁至五十九岁人士，如果已经接种咗两剂新冠疫苗满三个月，而家就可以网上预约接种第三剂疫苗。 而十二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第四剂疫苗咧。但系记得需要在接种第三剂疫苗之后相隔三个月先至可以接种啊！ 按时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提升身体的保护能力，为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即刻去 booking.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打齐针，护香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受到咧俄乌局势咧缓和嘅消息提振啦，美股咧有得升啊，升得几多下，咁啊道指咧升33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5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64点啊，咁啊大歇下啦，港股咧 ADR 都升200几点嘅，睇嚟今日咧科技股继续做好啊，咁啊市场继续关注啊，究竟啊今日咧啲业绩公布会系点咧，绝对有机会。左右大市的走向、啊、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我哋就接通咗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嘉慧啊，我哋之前都讲紧特殊学童嘅唔同行为问题啦，相信咧有问题一定都会有方法可以解决到嘅，系咪咧？ 是啊，同埋最紧要呢，我哋系大家明白大家嘅爱的语言啊。不如今日我哋就可以分享一下咩叫做五种爱的语言啦。咁睇下喺家长啦，同埋我哋特殊学童里面呢，系点样做会更加理想㗎喎。 系乜嘢为之语言呢？即系中文、英文啦，定还是系要用母语沟通嗰一种啊？ 是，其实是讲的一些的言语，即是大家的相处之道了。第一呢，就是一个肯定的言语。就好像我们的特殊学习需要的小朋友，其实有时候可能他不是太理解我们，其实我讲这句说话的背后是什么呢，他未必理解的。反而我们直接了当是告诉他我们欣赏他哪一样东西。或者是例如可能说啊，你今天做得很好，那什么叫做得很好呢？太过笼统了。不如呢就说啊，他个小朋友可能帮了你做了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是你真的做得很好啊，你今天帮了我做了这一样什么。例如可能说帮他帮妈妈可能是拎些碗入厨房。咁样，咁呢个就系可以更加直接了当去讲呢样嘢啦。咁就令到咧就大家咧就一个肯定嘅。咁啊调翻转咯，嗰小朋友咧佢都可能会突然间咧可能同我哋讲，我好中意你整呢一个啫喱俾我食咁。咁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直接。咁而你知道个小朋友中意食，而你又去整啦，咁呢件事咧就会系好好噶啦。如果唔系咧，就可能大家又唔讲又唔成咁样咧，咁啊变咗咧就估估下，咁呢个唔系好理想噶。 我都记得咧，嘉慧之前同我哋讲过咧，唔同特殊学童咧，可能喺性格上啊，或者佢哋对于人哋嘅说话嘅认知啊，同埋辨识能力咧，都唔一样啦。所以我估咧，如果能够清晰咁样用一个温和嘅态度，令到佢哋知道某一种特定嘅行为咧系备受赞赏嘅话咧，对于佢哋解决行为问题咧，自然都系有好大嘅成效、哦。 是啊，咁所以咧，真系要好好地嘅互相学习啦，就系嗰个服务嘅行动啊。咁咩叫服务行动咧？就系话大家系冇讲嘅，而又识得去做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理想嘅行为啦。例如好似系妈妈咧，佢系即系想个小朋友帮手去拎一啲嘢，去完超市买咗好多嘢。咁而我哋个小朋友咧，佢见到妈妈拎得辛苦，而去帮我哋去拎啦。咁呢一下咧，我哋真系要即刻要强化翻个小朋友个行为噶。当你唔强化嘅话咧，你就可能咧个妈妈咧就喺度拎住好多好多好多嘢，个小朋友咧就自己咧喺度啊，可能玩下手机啊，或者喺街度周围行啊。咁呢一个都唔系一个好理想嘅行为，系大家想要噶。 所以咧，喺帮佢哋解决行为问题嘅同时咧，首先咧，家长都要好清晰咁样咧，知道我哋要俾到一个 signal 佢哋啊，点样为之值得赞赏嘅行为咧？可能就系一啲言行举止啊，甚至乎身体语言都唔得噶啦吓，可以教下佢哋点样可以辨识到乜嘢系啱，乜嘢系唔啱咧？ 系啊，身体语言系好重要啦。咁好似咧系啊。佢有時可能我哋嘅小朋友啦，佢可能佢嗰個嘅身體接觸咧，佢會敏感嘅。佢敏感嘅話咧，咁你咧就話啊，你好叻啊，咁你可能你拍落去咧，可能嗰下佢會好驚嘅喎，因為佢唔中意人哋掂佢嘅。有啲小朋友咧就調翻轉喎，有啲可能佢咧係比較低敏啲啦，咁可能你真係要樣樣要拍住佢個膊頭嘅，撳實佢咁樣咧，咁而令到佢咧更加知得到係大家肯定咗，大家同一個語言啦，就唔係你有你諗。我有我做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喺个身体接触里边咧，都系会有唔同嘅表现嘅，咁所以咧，一定要根据翻嗰个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佢系边一样嘢你先嚟做，就唔好话啊，唔系、哦、网上话啫，或者系老师话咧，一个拥抱系令到个小朋友系最好嘅咁、哦，但系如果你真系遇上一个高敏嘅小朋友咧，佢会即刻大叫、尖叫同好惊咁，可能喺间屋度走嚟走去嘅，咁呢一个都要小心啲去处理嘅。 嗯，嗱，头先讲咗几样啦，咁我喺度谂啦，如果咧一个人做得好，我哋俾咗佢一啲物质上嘅奖励，又得唔得咧？吓， 呢个系可以嘅。 咁但係咧嗰個就物質上嘅獎勵咧，之前成日講過咧，就唔係太鼓勵嘅，都係個細路仔中意，而你生活上都會用到嘅。例如可能佢中意去某間餐廳嘅食某樣嘢嘅，咁你可能你行開個餐廳啦，咁你就買咗翻嚟，咁嗰個小朋友係會好開心嘅，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小朋友咧，或者係一啲已經去到中學噶啦嘛，咁佢哋咧都係同樣地，其實我哋講緊新教，即係其實屋企人咧習慣咗啊，知道對方係中意啲乜嘢嘅，咁佢咧就會去買，好似我咁樣啦，我個仔咧以前喺中學放咗學翻嚟咧，佢就會去買啲格仔餅翻嚟俾我食嘅，咁你覺得成件事？好窩心，因為佢知道我中意食格仔餅而買格仔餅，咁唔係話因為佢中意食而買俾我嘅，咁所以呢一樣咧，先至係一個真心嘅禮物啦。 係呢一個咧，我覺得唔單止淨係咧特殊學童嘅父母或者係佢哋身邊嘅陪伴者、照顧者需要知道啊。我覺得咧，可能個老公啊或者個老婆咧都應該要知道。其實咧，有時點解個老公激嬲個老婆咧，都係可能因為送咗一份唔啱心水嘅禮物啊。 是啊，同埋如果个礼物咧，唔系你觉得你自己，你觉得个另一半系想要呢样嘢，而你去买咗咧，咁呢样嘢咧，其实对方都有少少难受噶嘛，即系好似食鸡咁样，咁可能原来你我好中意食鸡髀嘅，咁我同你食饭，咁我就系咁夹鸡髀俾你食，原来你系只系中意食鸡胸肉，唔中意食鸡髀嘅，咁你又唔拒绝，又去继续食，咁但系每一次咧，你食嗰阵时候你又唔开心，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唔系一个有效嘅沟通噶。 嗯，其实咧奖励就唔一定要系物质之上嘅，可能咧系花多啲时间去同佢做一啲佢中意嘅活动都得噶、哦。 就正正咧就要讲噶啦，就叫做精心嘅时刻啦。咁精心时刻咧就要大家都系想做嗰样嘢先系精心时刻嘅，同埋做嗰样嘢咧就记住咧就唔好系有分心咯。例如可能系妈妈同个小朋友出去超市买嘢咁，咁你嗰个精心时刻咧，咁你就系大家一齐去倾下。啊，買啲乜嘢啊？今晚晚餐食啲乜嘢啊？咁樣就 OK 啦。但係如果咧個媽媽可能喺度買買下咧，就係話：喂，你啲數學做咗未啊？你今朝英文未做好喎、啊？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唔係一個精心時刻啦，令到個小朋友覺得嚇、啊，我唔係嚟幫去超市度喺度買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嘅咩？咁點解無端端又喺度講緊我啲功課啊？又講緊嚇老師對我嘅意見啊？咁呢一個就唔好噶啦。 嗯，咁所以咧，如果能够做到头先阿嘉慧讲嘅几点咧，我相信咧唔单止系戒行为问题啊，直头一家大细嘅关系咧都会有所增进啦。 是啊，咁所以记住咧，做呢个五种爱的语言里面咧，咁其实好多唔同嘅情况会出现啦。咁但係咧，最好咧就係一个恒常化去啦。例如可能每一日可能临瞓觉大家咧係会赞大家一样嘢嘅。即係可能个小朋友赞个爸爸妈妈或者係爸爸妈妈赞小朋友，大家互相去欣赏对方嘅一样嘢咧。咁其实咧，而家我哋咧即係持续咁样去做嘅话咧，咁个家庭就会和谐好多㗎啦。因为我哋学习去欣赏对方，而唔係去批判对方啦。 咁啊，今朝咧同阿嘉慧倾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同你倾过咯 ，Clara。 好啊，咁我哋下次继续倾啊， 拜拜。 正正永不倒，即使成何弯曲好， 痴痴山下信心可敬， 齐来维护满目友情。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京剧亦都叫做京戏、评剧同埋国剧，系中国戏曲嘅曲种之一，亦都被视作中国嘅国粹。佢嘅分布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北至辽宁，南至江苏。京剧喺十九世纪中期形成，融合咗徽剧同埋汉剧。亦都吸收了秦腔、昆曲、歌阳腔等等艺术的特点，而京剧主要都是用胡琴和锣鼓来到伴奏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莫妮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喂，电话旁边啊，嘟打咗俾阿方姐。早晨，方姐。 系早晨啊！ 早晨，做咩咁好笑啊？吓、啊，咁开心啊？ 哎，打通电话梗系开心啦。 梗系要啦，有啲咩点唱咧？ 诶、哎，老公六号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咯。 系四月六号系嘛？ 系啊。 哦，咁、啊都会同佢庆祝、啊。 登录啊佢。佢登录 啊！ 我登录啦，哎，四月六号啊，登录喎、 啊。系啊，都有意义噶。 咁啊，准备煮啲咩好餸俾佢食系嘛？而家 哦，我哋潮州人就兴煮呢个粉丝鸡蛋咯。 粉丝鸡蛋啊，喂，讲嚟听下系点样噶？ 粉丝咧就因为白色啊，代表白胡须咁解咯。 吓、 啊、 哦， 系、啊、啦。啊咁啊，雞蛋就係生日食蛋咯。 生日食蛋， 係啦。 係咁啊，除咗 細個好開心噶。 係咁啊，除咗呢個餸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特別嘅菜式咧？ 仲有咩特別菜式啊？ 係啊。 都冇噶啦，買蛋糕啦，係咯，買蛋糕啊。 係、有冇其他屋企人一齊同你慶祝㗎咁樣？同阿同 老公有，梗係啲仔仔啊、新抱翻嚟一齊食咯。 系咁啊！一齐咧就吓睇住限聚令，咁啊一齐咧就切蛋糕都有紧要，或者咧透过呢个视像啊都可以切蛋糕嘅。有冇话吓特别祝佢啲乜嘢咧？而家登录啦！ 而家登录啊！祝佢乜嘢啊？祝佢乜嘢都系咁样 keep 住。哎呀，咁爱我最好啊！ 哇！咁啊最开心啊你啦，越锡你啊！咁啊你啊真系 win win 啊！话俾你听。啊，方姐真系好啊吓，咁、都希望你哋生活愉快，咁、身体健康，咁、日日都笑口常开，呢样嘢都好紧要嘅，系咪？ 系啊，大家咁话啦， 系啦， 生活愉快 ，keep 住听晨光第一线，咁、虽然咧就净系听到你呢个短短嘅点唱啦，但系都听到咧你同你丈夫啦，好好啊，咁俾你讲多句，丈夫生日快乐，啊、老公我爱你得唔得啊？ 梗系得啦。I love you 咁系嘛？ 系啊， 老公生日快乐！ 老公生日快乐！老公叫咩名啊？平时净系嗌佢老公定系叫咩噶？嗌 好聪明噶，佢个名陈永明啊！啊 ，common 咪好咯？诶、对你嗰颗心唔 common 咪得咯？ 咁啊系啊，诶呢样系咁 common 嘅，其实讲真， 呢啲咪细水长流咯，咁仲好啊，系咪？ 系啦，继续一路流落去啦， 正啊，好啊，咁啊，祝你哋咧继续都甜甜蜜蜜，多谢方姐你嘅点唱，多谢晒， 好， 拜拜， 多谢，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 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五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五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追踪三十一，同钟哥咧请阿昌出嚟倾下偈。阿昌 ，hello， 早晨啊，早晨啊，哦，早晨钟哥，早晨各位， 早晨刘昌，有咩好介绍？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逢星期三晚八点钟都有呢个盘点政策啊。咁上一集咧，请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嚟做嘉宾，就分享呢个财政预算案啊嘛。咁今晚继续讲财政预算案，不过有另一位朋友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就系呢个财经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啊，佢会上嚟咧盘点一下咧财政预算案入面咧呢个中港未来金融财经嘅发展方向，包括啲咩咧？包括呢个人才专业化啦。金融科技及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應用，同埋呢個香港喺大灣區發展的機遇等等，咁、哦、對呢方面有興趣的朋友，今晚八點鐘要睇下啦嚇。 嗯，咁啊盤點完政策，咁啊十點鐘可以放鬆一下咯，帶我哋眼睛上旅行啊，係咪啊？ 冇錯啦，今晚十點鐘有呢個解碼日本啊，呢、這個紀錄片系列啦，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今晚會同大家睇下咧日本呢個高齡化社會嘅種種現象。咁啊，日本咧即係盛產人瑞噶嘛，我哋細細個成日睇新聞咧，有金婆婆、銀婆婆啊，成日生日百幾歲嗰啲噶嘛。咁但係日本呢個 世界上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但是它的出生率就偏偏在歷史上最低位的，所以呢它有這個人口急速老化的問題。那今晚這個節目就會帶大家看看呢，它們發現了很多種種千奇百怪、意想不到的現象，即譬如什麼呢，預告一點給大家聽。 好啊， 日本有很多咖啡店的，很多主題咖啡店的嘛，其中有些主題咖啡店是用死亡做主題的，他們呢會擺副棺材在那個咖啡店中間，俾你隨便瞓入去試下嘅，個目的咧就係俾大家咧思考下死亡嘅意義咁話。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現象咧，今晚十點鐘要睇下啦。 好，唔該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九點半，由黃貝文報道新聞。內地中醫專家組昨日抵港協助香港抗疫，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希望專家組可以將在內地抗疫的經驗帶入香港，在中西醫結合醫療方面給予意見。他說中醫藥在輕症新冠患者的治療上效果良好，希望中醫專家組來香港之後，特區政府能夠更加重視中醫，將中醫納入本港醫療衛生體系中。陈永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在千几年之前已经对治疗瘟疫有经验，国内疫情一直都有中药介入，例如不少患者出现喉咙痛、发烧等的症状，服用中药之后都可以纾解，所以市民不应该误解中医不能够医治急症或者重症。美国总统拜登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白宫会谈，就亚太地区问题、乌克兰局势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并发表联合声明。两个人在会后共同见记者，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强调印太地区稳定和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他们又敦促北韩停止发射弹道导弹并重返谈判。拜登强调，在处理欧洲危机的同时，美国政府强力支持快速落实印太战略。李显龙欢迎美国提议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将会强化美国对演变中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投入。他说美国一方面希望与中国接触，正努力与中国发展一种稳定可预测的双边关系。与此同时，美方亦都希望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不单止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而且在经贸、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同样展开合作。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近6000宗新冠病毒本土感染个案，再创新高，包括326宗确诊和5656宗无症状感染。上海市卫健委说，18宗确诊是早前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个案是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另外，新增境外输入的3宗确诊病例和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都在闭环管控中发现。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分两批在浦东和浦西进行核酸筛查。当局说要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找好防控工作，封控地区要足不出户，并启动应急管理机制，保障金融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对5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辉瑞、 BioNTech 或莫德纳新冠疫苗第二针加强剂。管理局说，作出决定之前已经检视以色列一项规模较小、目前正进行的临床测试数据。第四针应该在第三针之后至少四个月接种。第二次加强剂旨在为减少出现重症和住院的机会。当局同时批准向免疫系统受损人士接种第二次加强剂。辉瑞 BioNTech 的年龄群组是12岁或以上，莫德纳就是18岁或以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05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97亿1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65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6，啱啱转咗系385.4，升8.2。快手83.4，升4.9。京东244.8，升6.4。美团163.8，啱啱转咗系163.8，升4.5。阿里巴巴115.2，升7。比亚迪股份211.4，跌4.6。友邦保险81.9，升9.5。中国银行3.12，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2.25，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9，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6点，跌215点。港金报17,9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91美元，卖出1,9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至于较早前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方向跟住汇景花园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窝打路到翻沙田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油站对出；就系狮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近住油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嘅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例书院嘅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阿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游，你就决定。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羊城武要上志工，为每个反坦克追击小组成员加强训练，每个人都要带一台机枪跑动，令到追击小组可以近身追击坦克，配合远处的反坦克炮。究竟今次的战术能不能够成功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平稳生活，成日听到有人讲朝九晚五嘅生活好闷啊，唔中意做一啲黑板式嘅工作，觉得日日如是，希望工作系充满挑战性。当然，亦有人持相反态度，觉得做嘢有规律，平平稳稳先系好。你系属于边一种？如果你是属于喜欢有规律性工作比较平稳的那一种，你是几时开始有这个想法呢？一般来讲，年轻人普遍比较不喜欢黑板工作，希望工作充满挑战性。但是随着自己成长，想法又会不同，可能会觉得太大波动不啱自己了，追求平稳一点。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年轻时候和成熟之后想做的事都不同的，很容易理解啫。青春就是本钱，当然希望工作或者生活充满挑战性，就算不得仍然有大把本钱可以再来过。如果有回咁上下年纪承担不到失败的风险，已经没有本钱输得起。这里所讲的本钱不是说金钱，是指青春。有没有留意三十岁之前比较多的人会选择一些挑战性高一点的工作，过了三十岁越想平稳，越想有规律。三十岁仿佛就好像我们选择自己工作路途的一个分水岭。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必然的呢？我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小个已经很想过一些安稳的生活，不想太大上落，希望成世人简简单单过。我问他，你不觉得好像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吗？他反而问回我，去到最后都是想安稳的，那为什么不早点安稳，要去到最后才安稳？我亦曾经认识一个比我更成熟的人，他仍然不断寻找工作上的挑战，越大风险越是去做。我问他，我们有回那么上下年纪，你不担心的吗？他调回转头问回我，担心些什么？人一世物一世，当然什么都试下。追求什么生活，原来和年纪完全没有关系。我们经常跟年轻人说什么都要试下，不要这么快被自己安定下来，看多一点，试多一点。亦会同一啲年纪有返咁上下嘅前辈讲，安安乐乐享晚福。我哋都系用咗一个既定嘅年纪睇法去界定每一个人应该过嘅生活，觉得年轻人过平稳生活或者年长嘅人过充满挑战性嘅生活就系有问题。其实我哋用一把咁嘅尺去度佢哋，系佢哋有问题还是自己有问题呢？下次再比评语之前，应该先要了解一下对方是一个乜嘢人，喜欢过啲乜嘢生活先讲啦。好多事同年纪冇直接关系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 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琴日 Kitty 就介绍咗嗰个西班牙蒜片虾，有冇成功到啊？ 成功 啊！成功啦，系 啊， 正啊， 因为都真系容易整嘅。咁、今日咧可以话系寻日嘅延续篇嚟嘅。点解咧？因为寻日就整呢个西班牙蒜片虾咧，咁我就话配蒜蓉包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咧都唔够饱噶嘛。咁所以另外咧都整多咗一样嘢嘅。嗱，虾就海鲜。咁所以咧，我从呢个煮饭嘅角度嚟睇咧，即系一个小师奶咧就会觉得应该要有埋菜同埋有啲肉咧，咁先够饱噶嘛。 其实唔使喎， 营养均衡啦， 唔使喎，你话惊唔够饱啊嘛，整多啲蒜蓉包咪得咯，整多两块， 饱晒咯，哦，咁快对住我就饱，嗱唔系嘅，嗱蒜蓉包咧我都预咗两条嘅，咁啊淀粉质啦叫做，咁但系咧都一定要有啲菜先健康嘅，咁所以我就从呢个角度出发就谂啦，啊整啲咩好咧，咁我就整翻一个煲咧，就系都系有啲汁可以点埋嗰啲面包嘅， 杂菜煲。 雜菜煲，咁我咧就加咗少少肉落去嘅、 嗯， 就係、是、一個忌廉雜菜煲。咁、 嗯、 不過呢個忌廉咧就係懶惰版啊，因為我咧就攞咗一個罐頭湯咧去做咗嗰個忌廉，咁、嗯、效果出嚟咧原來都幾好嘅。咁我可以講下，即係詳細少少講下我用咗啲咩菜啦。咁、 啊、 我咧就買咗一個西蘭花。咁、 嗯、 另外呢就買咗一啲菇，咁啊你用嗰啲嗰啲本菇又得，嗰啲手珍菇又得，咁總之少少菇類啦。咁另外呢我就買咗一隻薯仔添，咁啊夠曬飽啦，一定 頂肚添㗎喇喎，已經 頂肚啊，係啊，平時啲人話哇你整嗰啲嘢咁精緻會唔會唔飽㗎，其實唔會唔飽㗎，食曬就一定飽㗎啦。咁、 嗯、 跟住呢我就加咗少少肉落去嘅，咁我初初睇呢多數啲人咧就會加煙肉嘅，咁不過我就唔特登為咗呢件事咧嚟買煙肉，因為 咧 都好少食啊，係、 哦、 因為覺得好肥，同埋即係我就反而覺得佢就真係唔夠飽啦，即係一片咁樣肥淋淋咁樣。 嚇、啊！你可以加多幾片噶嘛？ 但係佢係好香，不過就覺得好肥咯、哦。 煙肉粒得唔得啊？依家坊間有啲俾你煮意粉咧，即係已經一揭開個蓋，已經係一兜煙肉粒，跟住俾你即係起咗個鍋啊，有啲油啊，跟住俾你整啲即係 carbonara 嗰啲意粉咧，嗰啲煙肉粒，你有冇用過？ 我有用過乾嗰只，嗱，如果乾就咁揼出嚟嗰啲咧，就完全冇嗰個香味嘅，我會覺得有啲窿窿地嘅味添。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啊，都買啲煙肉去切。好晒一 pat pat 嘅咁样，其实嗰啲都唔平啊，所以咧我转个头咧，我就反而买咗一个鸡髀肉加落去咯，咁、 哦、 我就代替咗个肉咯。咁虽然佢就冇煙肉嗰个香味啦，咁但系反而我就觉得真系会即系食得饱啲啊。 喂，但系鸡髀再有个薯仔会唔会饱得滞啊？ 我哋两个人、哦、一只鸡髀肉就净系，其实都唔系好多，嗰块鸡髀肉都系14蚊啫嘛，系、 哦、 咯。系啦，咁我点做呢？咁啊，讲下嗰个步骤啦。咁、 嗯、 首先咧就简单腌咗少少嗰啲鸡髀肉啦，咁啊切粒粒啦，或者切块啦。咁然后咧嗰、那个薯仔都系切片，因为咧就 系、 是、切薄啲咧，佢就容易啲淋嘅。跟住咧嗰个西兰花咧就系、是、切开佢一嚿嚿啦。咁然后咧西兰花咧嗱，我就做咗一个好方便快捷嘅步骤，就系、是、首先冻水咧就落咗嗰啲薯仔片落去先，咁啊滚佢一阵。咁等佢滚淋啲啦，跟住咧，你见佢差唔多淋嘅时候咧，就摆埋嗰啲西兰花落去焯一焯。咁西兰花其实分零钟就 O K 噶啦，你唔系要整到佢好熟嘅，纯粹系焯一焯，等佢淋淋地咁样。咁跟住咧就可以连薯仔，连嗰个西兰花咧留翻起，跟住咧就可以落镬煮噶啦。就系将头先嘅材料就落镬炒一炒啦，嗰啲鸡髀肉啊、菜啊、菇啊炒一炒啦。咁個醬咧，我就攞咗一個蘑菇忌廉湯啊，咁就擺咗落去做一個嗰、那個忌廉汁，咁啊加少少牛奶，加三分二罐嘅牛奶啦，咁就倒埋落去，咁一齊煮咧，其實已經有好濃郁嗰個忌廉味㗎啦。咁煮佢一陣之後咧，我就用咗第二個嘅器皿載起佢，其實都熟得十成九成㗎啦。咁只不過臨尾咧係加少少芝士喺面焗一焗佢，咁等佢個賣相靚啲，同埋有少少芝士味嘅啫。咁呢個咧，佢又有菜食又有肉食之外咧，其實個汁都可以用嚟點埋包嘅。 正啊！哇，好似已經一應俱全咁樣喎、 啊。哇，開飯啦！ 好啊，多謝 Kitty 推介、哎、，thank you。好咁啊，依家咧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22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71%啊吓，咁啊喺时候咧要听听啊享乐时代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同大家讲一样嘢啫。之前咧我都去过嘅，就系、是、呢、這个前深水埗配水库。嗰、那個位置咧，咪有啲古蹟喺度嘅， 係啊， 係啦、 啊，主教山係咪啊？嗰、那個 嚇，邊、啊、聽唔到？ 係咪主教山、啊？ 冇錯啦，主教山嗰、那個係啦。咁、嗰個位咧，我自己就去過一次，咁啊有機會嘅時候就去咗啦。咁而家就未有得去嘅。我上網睇嗰啲資料，咁佢哋因為抗疫關係啦，咁所以佢哋亦都咧就暫時唔搞任何團嘅，咁啊冇嘅。咁但係喂，我都而家又在家工作又剩咁，都悶噶，係咪先？日日困喺屋企咁樣。所以除咗頭先我講嗰、那個用地圖咧，可以睇翻穿越呢個時光隧道，大家可以玩下之外咧，呢、這個前深水埗配水庫呢個主教山呢個咧，其實佢哋亦都咧唔錯，佢哋做咗個網上版。 哦， 網上嘅導賞團， 又係睇翻嗰個真實環境嘅都可以。 冇錯啦，完全睇翻真實環境嘅。咁嗱，呢個你地圖嗰間公司走唔到入去啊？ 嗯嗯， 係咪？咁佢哋自己咧就做咗一啲嘅版本，咁佢哋仲有聲音導賞嘅，咁、所以你一撳入去佢哋嗰個網站咧，上網 search 啦咁樣，咁費用當然全面啦，係咪先呢嚿嘢？咁、所以咧，今次咧睇呢個時候咧，就覺得都幾靚，因為我自己去過嘅時候咧，我自己有少少比較就係咩咧？佢有啲嘅地方咧，譬如佢喺佢入口入去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已經又係做曬啲咩360度啊，跟住你可以放大縮細咁樣，其實呢啲就一定係基本嘢佢都有噶啦。咁但係有啲嘅位咧，我覺得要讚嘅，或者我自己都仲想話去再 click 多啲嘅原因係因為我上次去嘅時候咧，我都係喺佢嗰個配水庫嘅主要，即係佢入面有條路嘅，專係有一條路係俾大家去到行嘅。咁其他位置咧就唔係建議大家行，因為唔想大家破壞到嗰啲牆壁啊、文物啊咁樣噶嘛。咁我就喺翻嗰條路嗰度行。咁其他位置你發覺佢哋打燈咧都打得幾靚，咁啊令到嗰啲牆壁啊、古舊建築咧嗰、那個風格咧就出咗出嚟。咁而家咧佢甚至乎咧喺佢呢一個叫做ARVR 導賞團呢啲咁樣嘅點子入邊咧，佢有一啲我之前去唔到嘅地方咧，佢哋都有做到拍攝，咁、令到嗰、那個震撼力咧，雖然就唔係話真係喺親身去睇嗰種嘅力量咁樣啦，但係佢好多角度你都會覺得，喂，其實又影得幾靚喎，因為佢有啲咧喺嗰個大家可以想象下一個喺一個游水池。咁我哋就喺個喺個地底喺個游水池個底嗰度行嘅，咁正常嚟講啦。但係佢可以攞咗啲角度咧，喺個救生員嗰個位置高少少嘅俯瞰落去望住，又或者佢不斷喺上面咧行緊。有啲譬如我就咁目測望落去咧，係幾窄嘅位置，所以之前我係冇去過㗎，因為你可能又危險啦，你一個唔覺跌咗落去啦，咁樣又發生意外啦。 佢都未必會俾你行啊， 冇錯啦。咁就算你開翻，佢都唔會俾你行，唔建議行嗰啲位嚟嘅。咁但係佢就可以。呢啲角度咧就攞咗啲 angle， 就嗰啲可以拍啊，然后可以望啊，跟住就可以 zoom 近少少啊，咁所以睇嘅嘢咧其实都多。咁如果你话讲解方面咧，其实佢都齐、哦，因为我上次去嘅时候，佢有好多喺个入口前边咧，佢有好多嘅board 啊，好多嘅板咧，就话咗俾你听咩叫配水库啊，佢几多年做出嚟噶。佢提供邊啲食邊度嘅食水啊？跟住咧就係佢點樣嘅功能提供食水啊？咁佢有好多嘅好多塊 board 咧，就 好詳細解 好詳細解釋嘅。咁佢喺呢一個嘅網站上面咧，佢亦都咧就係將嗰啲嘅資料咧全部放曬入個網站入邊。你一撳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張大啲嘅圖片，咗一聲飛出嚟嘅，跟住你就可以好清楚睇到哦，原來佢原理。是怎樣呢？原來不需要特別原理，原來它是靠一些引力啊哩啦咁樣，就已經可以做到呢，就將啲水呢就分流或者係將它分配俾其他地方咁樣。係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網站第一又係我哋香港自己嘢啊，咁而且 又唔使錢啦，係咪 唔使錢就最好㗎啦。而家你即係在家工作係咪先？咁你又悶悶地嘅時候，又有啲唔使錢嘅娛樂，係 啦， 係啊，佢都幾得意㗎。譬如嗰啲咩重力自流洪水系統，跟住佢上面有個圓圈，寫住個 I 字啲 information 啦。你一撳入去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啊，早期呢個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圖表，咁你咪即刻又已經了解咗，哦，原來以前供水係咁樣嘅喎。咁你又可以即係真係似係一個導賞啦。咁你可以而家先。看完呢個網上版本，認識咗，其實都已經同你親身去過冇乜大嘅分別。咁你到佢譬如佢疫情完咗啦，咁你咪自己再上網報咯咁樣。因為呢啲團其實都係有政府資助，又係唔使錢嘅嘛。 係咯，同埋即係做男人咧，有陣時咧，即係温習咗咧，先帶咧另一半去睇咧。 係啊， 咁你可以懶叻啲啊嘛。 冇錯， 好似點解你識咁多嘢？ 你又唔好講啲過頭説話 啊，係嘛？ 可能係個女伴咧做咗功課帶翻嚟去睇嘅，有好多時候係 咁都。好喎，我都向往唔使出力嘅。 你讲两句之后，喂唔系喎，我上网阿小白介绍嗰个睇过喎，系咁嘅喎。 系 系啊， 咁好啊。 如果另外嗰半肯帮手睇咗先，其实都唔错噶。 系啊， 因为佢嗰啲重力系统其实几复杂噶。 哦， 系啊， 系啊。咁所以如果 去到 McCann 人 都幾好， 係啦，去到 McCann 人先可能明白喎，你點樣抽水啊？抽到咁高嘅位置。 咁同埋最後一個，因為你去到現場未必可以睇到一啲危險嘅區域 咧。係啦，呢個我覺得大睇。 而家俾你睇埋，幫即係用佢哋嘅鏡頭幫你睇埋仲好啊。 係啊，咁希望疫情進一步過去啦，可以去下遊山玩水啦。唔該曬小白嘅推介。